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4,002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300点，下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10.9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9，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51美元，卖出177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啦，扭开心机，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嘅时候咁啊，有白元浩咧喺呢个2021年嘅10月5号星期二嘅早上啊，继续咧都系陪住你哋一齐咧去到啊迎接今天咧我哋嘅工作啊，我哋繁重嘅事务。希望大家今日都继续系可以精精神神咁啊，努力向住自己嘅目标进发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不过大家努力工作的时候呢，都千祈不要忘记一样嘢，人间总是有爱的。其实因为我们懂得去到什么叫做爱，我们才懂得去到爱人。

必颤抖，总会念旧，情人仍爱得极深厚，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迎着风雨中跟我共行就足够。 一首歌曲佢系黎明传入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正所谓办法总比困难多，我都好相信只要肯俾啲心机，諗下到底有咩解决办法，问题好多都可以迎刃而解。就好似以下呢件真人真事咁啊。因为疫情，好多地方都有限制入境，真系唔知仲要等几耐先至可以飞到啊！加拿大出世嘅 Karen， 佢喺美国认识咗 Brian， 六个月之前佢哋仲订埋婚添。但系因为美国仲限制紧同加拿大之间陆地非必要旅行，所以 Karen 喺加拿大嘅父母同埋佢96岁嘅婆婆都去唔到美国观礼。由于婆婆是 Karen 唯一在世的祖父母辈，所以 Karen 都很希望婆婆可以看着自己行礼。于是她就跟任职美加边境巡逻队的朋友商讨过很多次，希望可以在边境那里举行婚礼。就在个几礼拜之前， Karen 和 Brian 终于如愿以偿在边境位置那里举行婚礼了。Karen 的家人就在加拿大领土望住企喺美国领土嘅一对新人行礼。Brian 话，其实佢自己早喺1985年就因为教 Karen 滑雪，所以佢哋认识。不过佢哋之后各自结婚，有埋细路哥，再离埋婚。因为社交网络先至重新联系，所以当佢哋要结婚，佢都好想 Karen 嘅屋企人一齐见证呢个咁重要嘅时刻。因为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意义重大，就算花几多心力都是值得的。Karen 和 Brian 的故事除了告诉我们缘分是几咁奇妙之外，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事在人为。当你很想去做到一样东西的时候，千祈不要那么容易放弃。只要群策群力地去想办法，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到的。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上个星期曾经教过大家，唔好话教，分享过就是一些关于系收纳嘅技巧重要性等等啦。上个星期讲过嗰啲咧，今日唔再讲啦。有兴趣可以上翻去节目重温嗰度听一听。但今日都系讲一啲收纳，而且咧仲有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已经可以令到我哋身边好多咧几麻烦或者觉得好碍眼嘅一啲小物件咧，可以收纳得更加好。先讲下咧，就系厕纸桶啦。唔知道你每一次用完一卷嘅厕纸嘅时候，系咪真系会就咁就抌咗佢咧？其实厕纸桶咧都有佢好多咧，就系几好嘅用途嘅。特别啊，系卷一啲比较上长嘅乜嘢咧？电线啦。而家咧实在有好多嘅，譬如USB 电线啦。其中一个收纳嘅好方法咧，就系用呢一个叫做厕纸桶啦。将佢卷，然后咧，咻一声就可以收喺呢个厕纸桶嗰个圆圈之内，一目了然啊，可以收好佢，而且仲可以拉定一个特定嘅长度啦。咁啊，放喺呢个厕纸桶中间，你中意嘅更加咧就可以抽起两边添。咁啊，望起上嚟咧，既简单亦都好方便。佢烂咗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好快脆就会有一个新嘅厕纸桶去到更换。好啦，如果你想我唔系想用住嘅，我想真系收起佢嘅。坊间亦都有好多咧，就系细细个嘅密实袋啊，都几建议咧，大家可以用密实袋去到收纳呢一类型嘅电线嘅，因为密实袋咧佢本身做好呢一个嘅叫做密封式咧，都做得几好啊。咁所以咧，如果你一用电线收起佢嘅时候，更加可以帮助你咧防潮，而且咧防尘。咁啊，用起上嚟嘅时候，再攞翻出嚟用咧，你就会发觉嗰个效果咧都相当之唔错啊！吓，好啦，另外咧就系女士好多时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首饰嘅。呢啲嘅首饰咧，用一个嘅叫做盘啊，或者用一啲装饰物嗰啲盘咧，就咁放起上嚟嘅时候，都有一种咧，好似好乱啊，堆埋一齐嘅感觉。都几建议大家咧，可以试一试呢个方法。就系我哋买完鸡蛋之后，咪有个盘嘅鸡蛋盘。鸡蛋盘都有好多唔同嘅物料嘅，你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用嘅物料。买咗翻嚟之后咧，你可以拎走啲鸡蛋啦。然后咧就将个鸡蛋壳咧就稍微清洁同埋消毒一下先。咁你有好多嘅饰物盘嘅，可以先将呢个鸡蛋盘咧就剪裁成为同你这个饰物盘一样嘅 size 啊。跟住你就发觉咧可以将好多唔同嘅饰物咧就挂上面啊，放喺度啊，佢可以更加好好地咧就利用呢一个嘅空间。唔單止咧就可以將啲飾物堆住好似座山咁樣，佢更加咧好嘅地方就係可以將你嘅飾物咧有好多懸掛喺度啊，更加利用到呢個高同低嘅空間感。收納起上嚟嘅時候更加方便，望起上嚟嘅時候亦都更加整潔。呢個咧都係其中一個咧清潔啊或者收納嘅真係幾好嘅方法啊，咁希望呢兩個方法咧都一樣可以幫得到你。其实咧，我哋都有好多即系收纳好嘅方法嘅，咁啊睇下你会自己选择用边一个啦。好啦，除咗收纳之外啦，咁啊厨房亦都有好多咧，即系叫做空间啊。我哋咧就会将嗰啲厨房嘅用具咧就堆到咧就相当之乱啦。一个厨房要点样先至煮到好嘅食物咧？其实答案就系好简单，就系有一个整洁嘅厨房。除咗咧就可以用好多柜桶入面都放好多嘅一格二格之外啦，更加可以利用厨房嗰个门去到咧就系悬挂住好多唔同应该用嘅物件嘅。 好簡單嘅啫，咁啊，只要喺個你想用鑊鏟嘅，咁啊放翻喺個 pan 隔離啊。有一啲嘅設計咧，更加佢哋會用到成個廚房都係用一種懸掛嘅形式嘅。咁樣咧，其實有一個好處就係乜嘢咧？可以令到你自己嗰個廚房嘅空間咧比較上大，而且咧望起上嚟每一種嘅廚具都會嚟得更加乾爽啊！仲有啲接衫嘅方法嘅，除咗就係我哋由細到大學識咧，就係一件件咁樣接啦，即係好似鋪頭 protein 咁樣接到咧，就一件件搭高佢之外，其實坊間亦都咧就流行好多咧就卷啊，將啲衫咧就卷埋一齊，去到咧就係用卷嘅形式做收納嘅形式咧，就好似我哋見好多水管啊，但係搭埋一齊一個個圓筒形咁樣。我部分嘅衣服啦，都會選擇用卷嘅形式咧去到收納嘅。發覺咧就係、是、每一件衫望起上嚟嘅時候咧，好清晰可見啦。不過咧，如果你係想用一啲叫做需要燙嘅衫嘅話咧，我就覺得都係摺或者晾會好啲啦。卷嘅形式咧就未必啱佢哋。每一種唔同嘅方法咧，都可以幫助到你喺屋企入邊咧收納唔同嘅物件，睇下你想收納啲乜嘢，用一個啱嘅方法，你屋企就可以成日都 keep 住咁整潔噶啦。 共个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惨，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得意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极肯定，太真实被识得反应，再骗我 早上的六点半钟啊，咁啊，听听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呢首歌曲《真话的清高》，佢系严明喜嘅歌曲。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为加强打击海上走私活动和堵截三合会收入来源，警方自本月2号起在全港各区展开一连串以情报主导的执法行动，拘捕29人。警方在多个卸货区和食品批发市场附近设多个路障截查可疑车辆，检查车上货物和检视货物清单。行动中，两名分别32和33岁的男子被捕，他们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和输出未列仓单货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另外，警方搜查各类娱乐场所期间拘捕27人，分别涉嫌无牌售卖酒类饮品、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处所饮酒和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等罪行。此外，水警总区联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展开多个行动，截查了22艘船只，并检走两艘快艇，怀疑和走私活动有关。Facebook 旗下多个应用程式出现大范围中断服务，超过几个钟头之后，全球多处仍然有用户声称未能够登入，受影响包括 Messenger、Instagram 和 WhatsApp 等 Facebook 旗下的应用程式。Facebook 暂时未透露原因，但表示得悉部分用家登入时出现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会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重新展开坦诚对话，认为中国并未完全履行美中贸易协议内的承诺。他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表演说，重申拜登政府保留所有可用的贸易工具，确保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范，实行公平贸易。戴奇强调，同中国官员对话目标不是深化同中国的贸易紧张，而是促使北京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采购承诺，修正伤害美国劳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说，中国曾经作的承诺有利美国部分行业，包括农业，必须要落实。政府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間曾經身處27個指明地方的人士星期三或之前接受新冠狀病毒檢測。有關指明地方是27間學校，有關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及或流感樣疾病個案，而有關病徵和新冠狀病毒病相似。為謹慎起見，相關學校或其指明級別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本周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宋运辉和程开颜的感情不断升温，但是程开颜竟然发现宋运辉还不断和梁思申有书信来往，最后宋运辉怎样可以哄回打烂醋情的程开颜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廿二二台好日子。 太阳计划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活动。 张开眼中一扇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 而每年太阳计划主题曲也都得到全城的关注。 夏天好，夏天喝多夏天光，释放你的笑容， 夏天里 除了1993年在晴朗的天空下，另外一首1998年的合作更加是破天荒，张惠妹加上刘德华的光合作用。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6:36啦吓。咁今日咧就10月5日星期二嘅早上嚟嘅，今日朝头早打电话俾芭比先，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今日朝头早嗱，而家29度嘅气温啦，咁啊成日听天文台讲咧，就话哇嚟紧星期六嘅时间啦，都有啲狂风骤雨啊咁样，搞到个人咧都似有一种咧，好似如临大敌嘅感觉啊！ 你会噶，因为你本身星期六又有啲室外活动嘅计划，唔通？ 其实本身就冇乜计划嘅。不过如果逢礼拜六日咧，即系大部分香港人都休息啊嘛。咁如果即系一个坏嘅天气咧，有阵时打乱咗大家谂住出去玩啊，惊大家扫兴啊呢一样嘢个心咯。 哦，唔紧要，因为你咁早知道个天气唔好咧，你可以有其他计划， 系啦， 咁就唔会打乱啦。你可以改变你嘅行程， 做一啲室内嘅活动咁样。 系啊，其实系噶，即系有时如果好中意出去室外玩嘅人咧，通常咧个礼拜都想出去玩嘅。咁但系可能咧偶尔一次咧有个习惯上嘅改变咧，又可以试下其他室内可以做嘅嘢咯。咁啊有时都几好噶，可能系一啲刺激啊，或者系啲新嘅冲击都唔定噶。 系咯，有阵时玩得太多。即系宅喺屋企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 有时咧喺屋企咧，所谓宅咧，都真系算系一种真正嘅休息嚟嘅。喂，讲真啦，如果出去玩啊，都几攰噶。 系啊，我哋做阿爸阿妈知啊，个个礼拜六日如果要谂节目咧出去，其实都几辛苦噶。有阵时落雨咧，嗱，我系一个即系正能量人嚟嘅，样样嘢都谂咗好嗰方面先。譬如落雨嘅时候咧，点样谂佢好啊？就咦？咁咪同我仔讲，喂落雨啊，出唔到去啊，今日星期我哋留喺屋企啦，咁样，咁佢又睇到佢真系落雨，系咪？ 我咧最近因为开始想教个女女游水啊，咁所以咧就成日都会去即系自己附近嘅泳池嗰度游水啦。咁但系你知啦，泳池咧一有啲雷暴警告或者恶劣天气嘅时候咧，就会即刻闩噶嘛。咁而且咧通常都系按照每一节嘅开放时间嚟决定佢开定系闩嘅。即系譬如如果佢嗰一节某一段时间系有呢啲警告嘅话咧，咁就成个时段都冇得游啦。咁所以咧我自己最近咧对于呢啲恶劣天气嘅警告咧都有一个非常高嘅意识。因为咧成日好似抱住咁啊，哇！睇下有冇个警告先，睇下佢取消咗未先，咁咧就成日咧睇住会唔会有呢啲室外活动咧要受到影响咧。 系啊，我自己有阵时候去海滩咧，发现如果雷暴警告嘅时候咧，都有啲特别嘅 announcement 啊，嗰啲广播啊，嗰啲广播上就话咧，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啦咁样，跟住佢咧就会话啦，不过咧就暂时我哋睇到就唔影响呢个海滩嘅，咁如果有再更新会同各位泳客讲，即系都有呢啲嘅，同埋系。 唔係淨係話天文台一出，佢哋就即刻上水啊上水啊咁樣咯。我覺得都幾好，即係幾人性化，呢啲就幾好，要讚嘅。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咧，其实都系啦，希望大家嗰啲活动咧都唔会话受到天气影响啦。不过我自己咧最欣赏呢一种天气就系咧呢几日咧嗱转秋天咧真系好舒服。 嗯，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即系秋天嘅时候嗰种凉凉地嘅感觉。咁但系我觉得呢、這个时间可能都好快过噶啦，咁所以咧就好好咁样珍惜呢一。即係呢一段時間咧，以前咧我好記得咧，啲人成日就講秋高氣爽，有兩個活動咧，好中意秋天嘅時候做嘅。 嗯， 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叫做登高或者係行山啦，因為去室外嘅時候咧，譬如行下郊野公園又好，或者行下啲自然教育徑都好啦，係好舒服啦。雖然佢都會有太陽嘅，咁但係咧又唔會話太過熱啦，唔會好似夏天嗰種咁刺熱咁樣照住你啦。咁你感覺上覺得雖然可能都會有汗水，但係轉個頭咧又會有陣陣嘅涼風吹埋嚟啦，又唔係凍喎。咁所以咧呢一個天氣咧就即係喺室外做一啲户外活動好適合啦。 嗯。 另外咧，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咧，屋企人就會秋天就話啦：，哇，喺秋高氣爽，可以去咧户外嗰度咧燒嘢食喎。 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很多人都依然是有这个这样的心态啦。但是呢我现在大过了之后呢我有时就会真的 search 啊秋天每一个季节的人都说要养生啊或者要有些新的生活习惯啦。竟然呢啲医生呢同埋啲专家呢就同大家讲喎喂其实秋天呢真係唔係几适合烧嘢食。 可係真唔係呀。 係呀因为呢其实秋天嘅时候呢有几样嘢呢即係喺人嘅生活里面呢会有关系啦。第一呢就係话呢其实好容易会呢有呢个上呼吸道嘅问题啦。你而家都见啦係咪先最近好多话上呼吸道感染嘅忧虑啦尤其是我哋啲家长啦就有呢个问题啦。咁、另外呢就可能會有好多過敏嘅問題會出現嘅喎，身體上啦。第三咧就係會有情緒嘅問題。咁可能你就會覺得呢三樣嘢到底關秋天燒唔燒嘢食咩事呢、其實係關嘅，因為咧你秋天咧你要食啲乜嘢落肚，或者你個生活習慣要做啲乜嘢咧，就會好影響頭先嗰三個問題啦。嗱、燒嘢食，大家顧名思義都知道啲嘢係燒出嚟㗎啦。咁即係話其實係熱氣㗎啦。咁其实咧喺呢一啲肝火性嘅季节咧，当大家再食咁多热气嘢，甚至乎可能会比较多系浓味啊或者辛辣嘅食物会食落肚嘅时候咧，哎呀，咁咧你就好容易会咧搞到啲喉咙唔舒服啦，或者系咧水分再不足啊，因为秋天已经系比较干燥啲嘅啦嘛，咁你再食埋啲热气嘢咧，你就好容易咧就真系明明冇呢一个嘅。喉咙痛咧都变成有呢一个嘅喉咙痛啦， 所以秋天就要饮多啲啲润喉嘅饮品啦。 冇错啦，嗱，其实咧饮润喉嘅饮品咧就叫做适可而止啦，又唔需要饮太多啊。因为咧我以为啦，秋天讲到咁干燥啊，或者成日觉得口干，咁啊应该饮多啲水啊咁。咁点知原来咧啲医生又话啦，系唔可以饮太多嘅水。 唔系啊嘛，干我饮水又唔可以太多。 因为咧，如果咧你饮太多太多水嘅话咧，咁你就可能会咧去洗手间去得太多次咧，咁就反而令到身体嘅水分咧就会减少咗啦。 哦，咦，如果咁样，秋天更加唔适合饮咖啡喎，咖啡啊、浓茶呢啲。 你实在太聪明啦！其实除咗咖啡之外咧，之前啲人咪话咧咩利尿嗰啲绿豆水啊、绿茶或者粟米苏水啊。咖啡呢一类咧，都属于系一啲比较排水嘅饮品嚟噶嘛，都系真系唔适宜噶。啊，你真系几聪明啊！ 通常都系咁噶啦，一本天书睇到老嘛。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咧转咗季嘅时候咧，如果都觉得朝头早个喉咙确确地啊，或者开始有啲敏感症状嘅话咧，咁就要留意翻咧自己嘅生活习惯啦。咁最后一样嘢，呢个比较难做到嘅，就系早睡早起啦。我哋可能会容易啲，因为我哋要早起，自然好早会眼瞓。咁但系咧， 早起又未必早瞓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俾心机，唔系你翻嚟同你屋企人讲下我今朝讲嘅呢啲养生之道。 系啊，我会叫佢哋听翻节目重温噶啦。 系啊，可以一齐，希望有足够嘅休息，咁啊，大家朝朝早都可以叮叮好叮叮咁啦。 好啦，咁你都快翻嚟啦，转头见。 好啦，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百科， 朝早6:44，出面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啊。都望一望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以及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咁啊本周后期风势颇大，亦都咧就系有狂风骤雨噶。如果你喺早上嘅时间咧，就谂住啊，可以同亲朋好友啊，或者公司嘅同事交代一下呢个信息嘅时候咧，咁都要留意住啊吓。由于其 Facebook 旗下多个应用程式出现大范围的中断服务，咁啊，头先新闻都有听到，超过3小时之后，全球多个用户仍然声称未能够登入，所以呢一刻如果你未能够登入嘅话，俾多少少嘅耐性，或者听住心机，享受一下咧心机带俾你嘅乐趣同资讯。今日朝头早咧，想同大家讲下乜嘢呢？一啲嘅历史文物，香港嘅。在九龙城，九龙城有什么历史东西、宋王台。九龙城的宋王台曾经就是香港著名的历史遗迹，在清代中期的地方，一些文献就已经见得到就刻有宋王台三字的巨石。随着九龙城以及土瓜湾的发展，尤其就是机场的扩展，宋王台石的所在一个叫做圣山已经被移平了，成为了就是启德机场北停机坪的一部分。好了，会不断改变的。2012年至15年期间，港铁公司为了配合宋王台站的建设工程，委托了就考古专家在圣山一带进行考古的工作，发现大量宋元时期以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的考古遗存。好了，大家都记得这宗新闻了。为了令到公众了解考古发掘的成果，宋王台站特别设有两个的展柜，出即是去到给大家展出这些文物的。展览你都会见到很多就是宋元时期的一些陶瓷器就为主的，更加会有很多的柜台啊，或者有一些专柜啊，见得到就是宋元时期的香港。尤其咧就系宋王台站周边地方嘅历史变迁同埋生活嘅情景，咁大家咧就可以去嗰度望一望，观摩一下到底咧有啲乜嘢睇。咁而本身宋王台站啦喺香港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建设嚟嘅。咁如果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都可以去嗰度即系搭港铁嘅时候咧，就可以望一望啊，佢都有啲嘅图片啊、介绍啊，唔少咧都系一啲以前香港遗留落嚟嘅历史嘅故事。咁我觉得咧，大家都可以望一望。咁始终我哋都系自己住喺香港噶嘛，系咪？咁梗系要了解一下啦。其实呢啲嘅所谓嘅展览咧，好简单嘅啫。你去到宋王台站嘅大堂就已经会见得到。咁而同呢个宋王台站嘅开放时间咧系完全一样。咁所以咧，大家去睇嘅时候咧，都可以有几多呢一类型嘅见得到噶有关香港嘅故事。咁亦都见得到咧，就系宋王台站啊呢个展览咧，咁有好多得意嘅事情咁啊展出嘅。咁有啲嘅碗啊或者特别嘅相片，大家不妨去到嗰度望一望啊！如果你话礼拜六日咧系落雨嘅时候，搭港铁啦，又唔使揼雨，又可以嗰度望一望。同小朋友可以讲解一下，哇！以前香港咧就系咁噶啦，你系咪估唔到咧？ 世界突然崩溃，慌张的你我，跪也跪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搜证，哪里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脸，拉扯却。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 也引萬年苦澀，像那絕美詩篇。假使很勉強，就不要說等我嘗試可唱這段畫手松开，不轻率答你。若你没有兴趣对别人说起，别怕被那个看不起。心眼未解决，稍微回避，拉得紧，太难解谁来处理。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想着那心痛事件，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也忍万年苦澀，像那绝美诗篇。 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啦。今日朝头早当然继续咧会有我哋嘅职场 QL 同大家讲下啲营养问题，有 Barbie 同埋营养师 Mimi 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Mimi 啊，我最近咧都有听到有啲身边嘅朋友就话咧，屋企有啲家人咧就系患有糖尿病嘅，咁但系咧对于佢哋应该食啲乜嘢，唔食啲乜嘢咧，似乎都有啲困惑。 嗯，系啊，其实如果我哋接触嘅咧，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会咧第一样嘢就系戒糖啊，佢哋叫系啦，咁佢哋戒嘅糖咧就一定啲咩砂糖、蜜糖啊呢啲啦，咁会戒啦。水果亦都会好紧张，边啲话甜啦、唔甜啦，咁亦都系会喺啲五谷类度咧，又尽量会戒饭啊，好多呢啲，咁令到谂住个血糖会控制得好嘅，系啦。咁但系咧，当嚟到见营养师嘅话咧，我哋就会教佢，其实即系糖尿病患者系唔需要戒呢啲五谷类嘅糖分嘅，只需要小心喺即系佢哋所讲嘅咩砂糖啊、蜜糖呢类嘅比较精制啦，咁确实系唔需要嘅，系啦，即系我哋要纠正好多嘅，即系因为糖尿病患者成日就觉得食嘢戒口戒得好严重啦，啲糖啊嗰啲会好严重，咁我好多时第一句话俾佢哋听嘅就系咧，其实糖尿病患者或者有啲系糖尿前期嘅，都系需要控制系糖分嘅话，我都会话，其实你哋只需要做一个均衡饮食、健康饮食咧，已经可以好好控制血糖，亦都唔好觉得呢个系好惨或者好特别嘅饮食。其实我哋普通人都要去学习嘅，即系佢哋系一个可能做足啲。健康啲、均衡啲飲食，而我哋有陣時咧冇糖尿嘅人咧就曳偷下糖食啊，食下啲甜品啊咁。咁但係如果正常嘅話，我哋需唔需要糖果啊、甜品咁嘅咧？係唔需要噶嘛。咁所以話你哋即係我好多時同糖尿病患者就講，你哋係一個表表姐，做得好，我哋向你學習嘅，就唔好覺得你哋好另類、好唔同、好慘啦咁。係啦，咁所以就會教翻佢哋點樣去食即係一啲五谷類嘅食物啦咁。咁我自己有啲嚟到嘅話咧，其實見得營養師好。很多时都唔系血糖靓噶啦，系啦，啲血糖好差咁，咁可能去到啲餐后啊十度啊，嗰啲叫高噶啦，十度以上，系啦，咁或者甚至乎空腹，我哋讲5-5以下嘅就会好啲啦，咁佢哋可能7-8度啊咁。 咁係啦。咁佢哋嚟到哇咁高啊，我又唔想食血糖藥喎，咁所以咧同咗醫生傾，我要見下營養師，執下個飲食。如果做到嘅就希望可以用飲食控制啦。咁我就話咁你要注意翻，唔可以唔食飯啦。啊，粉面嗰啲都要食。咁就話嚇，我已經啲血糖咁超標啦，仲食得嘅咩？咁我就話可以㗎。咁不過我哋就要教咯，即係糖尿病患者如果要食啲五谷類嘅食物，其實有啲嘢要注意嘅。咁、可能佢哋認識就係一啲叫做低升糖食物，你聽過未啊 ，Bobby？ 聽過，聽過。 係啦，咁低升糖嘅食物咧，就係講緊於如果你食一個特定嘅份量嘅話咧，啊，同一啲叫高升糖食物嘅比較就係低升糖嘅話，食咗呢個特定份量，佢嘅血糖係唔會升得太高嘅。係啦，咁但係如果高升糖嗰啲咧，就會嘣一聲就會升到好高啦。例如高升糖嗰啲就係一啲比較簡單啲白米飯啦、或者係甚至乎啲糖啊，係啦呢啲類啦。咁而低升糖嗰啲咧，就係其實個特色就係高纖嘅，就好似紅米飯、糙米飯啊呢啲，就會高纖啲咧，就能夠穩定個血糖，而令到嗰個食物咧屬於係低升糖食物嚟嘅。咁所以糖尿病患者其實主要就係會講緊揾咗呢啲嘢食啦，係啦。咁而食嘅份量嘅好多時我都話，其實糖尿病患者啲血糖有陣時十度，其實调整翻所有嘢嘅话，每餐一碗饭会唔会血糖高咧？ 唔 会噶， 会啦， 可以好靓噶。佢哋就会哇吓咁，试完之后又发觉系咁。咁、但系仲有啲重点可以讲下就系、低升糖食物识得拣啦，拣啲高纤嘅含糖分食物就属于低升糖啦。但亦都要注意翻，唔好煮得过熟噶。系啦，亦都咧唔可以即系话，譬如啊粥啦，有冇听过粥嘅话咧，就糖尿病患者话 有听过， 哇大忌啊， 唔好食啊。 冇错啦，点解咧？就系、其实就我头先讲话，唔好煮得咁烂。粥系已经烂晒噶，煮晒咁、入到口咧。仲使唔使要咬佢煮咧？唔使咁，所以咧佢嗰個形態就好稀，亦都爛曬啦。咁所以入到去消化系統就好快容易吸收。咁唔使消化又快吸收，咁血糖咪快升咯。咁、所以除咗粥之外嘅話，如果其他含糖分嘅食物，譬如薯仔，由薯仔一個個變咗做薯蓉。系啦，咁亦都会增加咗个升糖速度，咁、就会变咗快升糖食物。点解又烂晒啦薯蓉？我哋又唔使咬啦，唔使嚼啦。咁系啊，咁所以其实如果对糖尿病患者嚟讲嘅咧，除咗唔好话哇放肆食太大量，其实重点就系要有嘅每餐，而且亦都咧拣一啲高纤啊，食落去个口感要嚼下咬下嘅。咁呢啲亦都系对个血糖有稳定性。系啦，其实好事嚟噶。咁同埋亦都咧。血糖高啫，惊使唔使惊血糖低咧？ 都要惊， 冇错啦。即系我又发现糖尿病患者成日都讲血糖高，就好少讲血糖低。其实血糖过低嘅话都系好危险，有机会晕啦。咁、我都以前喺地铁站都试过见过几个，咁我都帮过佢哋啊。咁系啦，即系搵人救佢啊，或者俾啲糖啊嗰啲，即时要去即系令到佢啲血糖提升。系啦，咁所以都惊血糖低。咁而食足够嘅五谷咧，食啱佢自己份量，其实可以避免血糖。高之餘，亦都可以避免血糖低，係啊，所以唔需要真真正正話戒糖嘅，係睇下啲真係我哋講精製砂糖、蜜糖啊，或者一啲嘅講緊紅黃糖啊呢啲，其實都避嘅。但係啲五谷粉麵飯類嘅都希望要去進食。再講多一樣添，仲要咧就是、如果食麵嗰啲揀。偏黄啡嘅就唔好拣白嘅， 即系油面就唔好食嗰啲咧，用面粉差嘅面条啦。 系啦，有黄啡色嗰啲，通常咧就有蛋加埋落去嘅。咁、如果嗰个面咧个蛋白质含量高啲嘅话咧，其实亦都会令到个血糖冇升得咁快。系啦，乌冬啊、米粉啊嗰啲咧白白地面嘅话咧，咁佢哋就会容易升糖啲添。 咁如果听阿 Mimi 咁样讲呢个原理啦，最近呢几年咧都好流行坊间有一个叫做破壁机嘅物体嘅、其实系咪都？唔系几适合啲血糖有问题嘅人士用啦。 啊，我又唔好清楚喎，破壁机系点样样噶、 其实就好似类似一个搅拌机，不过佢就将一啲食物咧，可以将佢再打碎到好似粉末咁样，甚至乎系将佢变成一啲食物浆啊等等。系咪都唔系几好啊？ 如果你头先听我所讲嘅话，啲形态变咗可能粉啊烂啲嘅话，咁就唔系适合噶啦。 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要注意啦，特别系如果有糖尿病啊或者系啲高血糖、低血糖嘅问题嘅朋友咧，今朝早听完咪。Mimi 嘅 tips 咧就要特别注意啦，唔该晒 Mimi， 唔使客气。

神啊！ 你好啊！ 要嘅吸深呼吸一口气。 点解呢？因为见到你喺度口气大，我就唔深呼吸咁多啦。好彩戴咗口罩啫。 我哋唔争空气啊！ 我好耐冇应对你嘅问题，我有啲紧张。 冇啊，不嬲都冇问题，我就系问你交通情况点啫嘛。 啱啦，咁我就要讲下个封路啦。咁、咧就系秀茂坪道咧有道路工程啦，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咧部分慢线封闭嘅。咁另外咧观塘茶果岭道咧都有道路工程嘅，去鲤鱼门道方向咧近住中华电力站嗰度咧都系慢线封闭啦。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就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咁啊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都系有车龙啦，排到去瑞丰花园。咁路面方面都 OK 嘅，咁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咧就有少少慢车。 咁啊睇嚟星期二嘅早上交通都算系行常啦，正常啦， 系 咪？咁啊咁耐冇翻嚟，有冇啲咩特别警世嘅嘢去到劝勉下我哋啊？你好多金句噶， 都继续环保啊！ 环保是好事嚟嘅，呢、這个都是我欣赏 Sammy 的其中一个原因嚟嘅、 我最近试过，真系都同同朋友推介试下转用碱啊。不过冲凉咧， 即系转用番碱， 系啦，转用番碱咧，就未必人人皮肤适合。但系有一样嘢咧，大家都可以用到碱嘅，就系、是、洗碗嗰阵时啊、但我其实我觉得嗰个去油力都唔错。 洗碗番用番碱，我真系冲凉番碱，我以前都会用啊。 有个字眼嘅叫加时碱吓，咁样咯。咁我觉得嗰、那个 加时系屋企嗰个事情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据你有时攞嚟洗衫。內衣褲又得咁樣，我覺得個去油 洗碗又得， 洗碗又得， 洗衫又得， 洗衫又得。有時你可以攞嚟拖地都 OK。咁我自己覺得點解會有咁嘅諗法呢，好似係有一日走入去一間鋪頭，日常嗰啲買屋企用品咧，咁我話：咦，點解呢一支嘢係清潔用品咧係過咗期？咁然後咧就喺度諗，咦，一支過期，咁係點處理呢，就咁抌喎。咁、但係哇，如果假設成間鋪頭咁多樽咁多嘢過期嘅話，咁哇，咁啊全部抌， 係浪費啦，係咪？ 咁所以如果用簡嘅話咧，都係有時都係一個紙嘅包裝，咁都幾好。 即係你考慮到嗰個就係嗰啲清潔劑。那個容器啊， 容器啊， 係啦，其實容器都是我自己經常覺得是非常唔環保的一樣嘢嚟嘅，即係有得有 refuse 嘅時候，我都希望買翻嗰啲包裝就擺翻入去，譬如洗潔精咁樣，打翻入去樽入邊咁用嘅，咁我覺得會起碼會好少少咯。咁、但係頭先 Sammy 講嗰個番鹼咧，哦，我都覺得洗碗用番鹼我真係未試過， 加時間， 我應該點用啊？即系洗洁精我挤落去啊，咁翻去点啊？自己捽咗落自己只手再 捽出嚟先系嘛？ 系通常我就会再配搭一个毛巾咧，叫做竹纤维毛巾。吓、咁佢就本身咧嗰个去油力都系好好嘅，亦都系好抗菌力高嘅。 即系嗰个毛巾咧就捽咗个番碱一轮先。 系啦，咁因为要配搭呢、這个系啦，再捽咧，即系其实件事都已经系好顺畅。 有冇啲咩香味啊？譬如柠檬啊？ 冇噶，因为我帮衬嗰个碱咧，佢咁啱系好好，系一啲本地佢系一啲劳工嘅婦人咧一齊集合一啲坊間嘅廢油去重做嘅， 即係環保簡， 係啱啱 環保加時間，唉，做乜咁耐見你言不達意啊？而家 我緊張，我一早講咗我好， 佢真係好緊張，我感覺到佢好緊張， 係啦， 我真係手舞足蹈緊啊！ 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呢一個咧叫做環保加時間。 可以啊， 系啦，咁啊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到即系地球出翻一分力咧，好紧要嘅，系咪先？好啦， 拜拜， 唔该晒 Sammy， 咁啊有机会再见下你啦吓，咁啊虽然机会都唔多噶啦，好，咁啊天气方面咧，哎呀天气方面咧今日好特别啊，我哋即刻打俾 Barbie 先，早晨啊 Barbie。 要整翻啲声效，因为我将自己变咗出室外啦，已经 啊好嘢！头先先同 Sammy 倾下，佢一转头飞咗出去咯。 系啊，有魔法嘅功效。喂，我想话咧，今日真系咧不禁要哇一声。 点解啊？ 天空实在太美丽啦！ 竟然有啲咁嘅事。 系啊，嗱，虽然咧喺广播道嘅路上咧就唔觉得话好大风，但系咧其实咧都几舒服噶。朝头早咧望下啲咧。 稍微被微风吹郁的树啦，同埋咧抬头望到，哇，全部都是一大片的白云，而太阳咧又在呢个云层中间透露了少少的光出嚟。朝、 哎、 早呢一个系咪真系好靓嘅景色？ 几靓啊！我有阵时中意呢个太阳被啲云遮住，即系一嚟又唔使咁晒，二嚟觉得个太阳今日有少少怕丑，我特别中意佢嘅。 系啊，好似好收结咁啊嘛！而家咧，我抬头望见到天就正正就系咁嘅状况啦。 啊，唔错啊， 好大嚿云咯，真系。同埋咧，我想话咧，朝头早咧，有时咧，你望住个天空咧，见到啲云咧。你係可以知道今日會唔會大風，喐得快咧就真係證明好大風啦，係咪先？咁、如果喐得慢咧，咁啊即係都證明係有風，但就唔係好大風。咁、我而家見到上面嗰啲雲咧，就真係喐得好慢。其實佢嗰個速度有少少似我哋以前嗰啲傳統嘅走馬燈，走馬燈咪好慢 嘅。哦，係啊，係啊，係啊。 慢慢俾你睇清楚嗰啲畫啦。咁、其實而家係有呢一個感覺嘅。咁同埋咧，今日都尚算多雲，但係咧我望翻個廣島嗰邊咧，廣島又反而好似係少啲雲喎。九龍區咧呢一邊係多啲雲嘅喎，咁啊陣間可能即係晏啲咧，啲風慢慢將佢哋吹過去嘅時候咧，佢哋嗰邊又變成咗多啲雲啦。咁同埋咧能見度方面，我覺得就尚算可以啦，又唔係望得非常清楚，少少朦朦朧朧咁樣都幾靚。 可能啲煙霞嚇。好啦，咁我哋聽住咁多先，唔該曬你，快啲翻入嚟啦嚇。 好啦。 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咧就係咁嘅，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咁但係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天氣炎熱，以及咧就乾燥嘅。市區最高嘅氣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兩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風。咁啊，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啊。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熱，咁啊要注意咯。本週後期風勢頗大，有狂風驟雨。咁啊，而家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5%，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3，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頭先芭比喺廣播道呢度啦，望過去港島方面咧都見到係唔錯啊嚇，不過有少少煙霞啫。朝早嘅時間一齊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先。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上的晨光大學 Kitty 崔杰同你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偈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今朝早咧就带嚟一位朋友同我嘅分享，咁佢咧就系女仔嚟嘅，咁佢咧同佢嘅男伴嘅关系咧其实都几稳定嘅，即系一路咧都好少嗌交嘅。咁跟住咧佢就同我分享话咧，但系每一次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咧，佢个情绪咧真系可以即系180度转变嘅。平时好地地啊，点样 sweet 啊，点样开心都好啦，只要有少少嘢触动到佢咧，佢真系可以180度就调转晒所有嘢噶啦。然后咧就会即系嗰个咁唔好嘅情绪咧就 last 好耐，反而咧就会即系喺呢一啲嘅情况上面咧就好影响情绪啊！佢就同我分享话咧，即系一有呢啲事情发生咧，佢个脑里面咧就不停谂住对方嘅衰嘢噶啦，好似咧之前一啲好开心嘅时光啊，平时咧即系好 sweet 嘅日子咧，都完全唔记得晒咁样。咁佢自己觉得咧呢一个都系佢觉得应该要去调节嘅，我唔知系性格啊定系思想啦。阿周博士，你有冇嘢可以帮到佢咧？ 啊，系啊，阿 Kitty 就当如果我哋自己嘅情绪系咁容易颠簸嘅时候咧，甚至到180度转变咧，咁其实好危险嘅，即系唔单止系伴侣咧，任何关系、工作、朋友、家人，自己都顶唔顺自己嘅吓，咁亲密关系就好容易出事嘅，咁就非常非常值得留意吓。咁我谂好重要咧，就系我需要有啲持续嘅练习去帮自己吓。第一样咧喺心态上边可以多啲同自己讲一句说话，我唔系我嘅情绪。咁呢句说话可以因应唔同，譬如我特别多沮丧嘅，特别多愤怒嘅，咁可以讲我唔系我嘅愤怒。我唔系我嘅沮丧，因为每个人都有啲情绪特别常有嘅，有人系悲伤，有人系无奈，有人系内疚，有人系恐惧吓。嗰、那个只系我嘅一个情绪，我有无数无数无数咁多个部分，即系千人一个人有千百个部分嘅吓。嗰、那个只系我生命其中一个极细极细嘅部分啫。咁所以呢句说话好 powerful， 好有力量。我唔系我嘅情绪，呢个第一句系啦。第二句咧可以同自己讲，我拥有我嘅情绪。即系话我先系佢主人，即系譬如话我唔系我嘅悲伤，我拥有我嘅悲伤。而第三句就讲啦，当我有悲伤呢个感觉嘅时候，嗱佢只系个感觉嚟，一定要加呢个字啊。我有悲伤呢个感觉嘅时候，或者当我有愤怒呢个感觉嘅时候，因为 佢只有感覺，但係嗰時候我哋黐埋佢，譬如我覺得你背叛，你就係背叛我啦。但係嗰只係我嘅感覺嚟嘅啫，我有被背叛嘅感覺，唔表示對方有背叛我嘅意圖。 嗯， 我有受傷害嘅感受，唔表示你有傷害我嘅意圖，得唔得？咁呢、這個區分好重要，因為好多時候我哋俾自己嘅情緒捲咗入去嚇。咁、啊、所以記得正我嗰三部曲啦，第一句。我不是我的情绪，即是我不等同它。第二就是我拥有我的情绪、 嗯。 第三句就是当我有这个譬如愤怒或者无奈的感觉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怎样。 嗯，是不是 选择怎样就自己讲什么都可以了、嗯、即是真的一个爱自己的选择。 是不是懂得这三句说话呢就可以做到譬如刚才我朋友很想他、改善到的一样东西就是不要给啲情绪呢 look 咁耐。他意思就是说、啊、当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呢他好像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都不能够回复原本的状态即使他知道、哎、其实真的很小事而已。但那一下 的情绪转换呢令到他很难去即是重头回本身的生活感好像。 是啊，其实呢、这个首先要系个练习啦，就唔会做一次就改变晒啦。同时我就咁听咗啲朋友咧，佢喺情绪上、心灵上仲系好小朋友啊。 嗯， 即系小朋友同成年人其中一个分别就系小朋友就只能够用自己嘅角度睇嘅世界，期望其他人满足我，同埋好情绪本道嘅，即系主导嘅、嗯，我想点就点噶啦，好 impulsive 好即兴嘅，即系爆发出嚟嘅。成年人一个成熟嘅成年人咧，系有能力。放低嗰個我，唔係淨係從我嘅角度，我會聽下你嘅感受，同、埋我嘅情緒唔係大曬嘅。我唔係話我唔開心，你就要點點點，你就點，呢個好自私、好自我中心嘅啫。每個人都有情緒噶啦，咁點解你嘅情緒仲要過我嘅情緒咧？係嘛？即係咁同任何人都無法相處嘅，咁呢個係必須要處理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練習會好幫到我自己同我嘅情緒做好朋友。我哋唔係要否定佢，唔係攻擊佢、抹殺佢、傷害佢、逃避佢。相反是要去善用我的情绪、 嗯、 首先看到我不等于他我不是我的情绪第二呢我才是情绪的主人所以第二句就是我拥有我的情绪、 嗯、 而第三句就是说当我有情绪这个感觉要强调一个感觉因为我很多时黐埋他我就是这么自卑的了我就是这么暴躁的了即我等同为他我性格就是这样的了咁但系冇人由朝到晚都系自私，冇人由朝到晚都系暴躁噶嘛。佢、只系特定时空嘅感觉嚟嘅啫嘛。所以我哋有智慧将佢拉开，将佢拉远吓。咁呢句说话会帮到我哋自己嘅。咁、持续做呢个练习咧，呢位朋友情绪一定会越嚟越健康吓。特别同男友关系咧，小心我哋好容易将自己嘅情绪投射喺对方身上， 嗯、 就话你搞成我咁，最衰都系你啦。咁呢个男人迟早顶唔顺 嗯，其实头先阿周博士提到嘅第三句咧，我觉得都好有意思，即系话嗰一个嘅情绪咧，系一种感觉嚟嘅。我都曾经试过即系听人嚟讲话，佢哋之间有误会，即系譬如阿 A 讲咗句说话，阿 B 咧就觉得佢冒犯咗佢，但系其实阿 A 咧系冇咁样嘅意思嘅，完全咁，但系阿 B 个反应就好大嘅，咁可能嗰下就其实只不过佢系有嗰种感觉，但系实际嗰个事情咧，并唔系佢谂到咁样嘅。 是啊，这个很常见的 ,Kiki 你讲得很好。差不多我大量做啲夫妻的疗愈工作啦、 嗯。 差不多每一次我做这么多个毫不例外。当其中一个攻击另一方通常比较多是太太攻击丈夫比较多啦。你自私你冷漠啊你不理我哋变心啊等等等。如果我能够听返个丈夫讲返的时候通常个版本是相反的。 哦、 老婆你先自私你仲难顶你知不知你点点点啊即是诸如此类咁样。即、所以不需要去太堅持自己的感受是真相是很危險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演繹、所以我們不是去否定自己的情緒而是為自己的情緒負責任、而不是我有情緒就去指責對方就是你試試不要再說你搞成我怎樣這句說話即是沒有人可以搞成我怎樣的所有事都是自己是生命唯一的導演唯一的編劇自己責任自己負 其實都很辛苦啦。如果一個人在一些負面的情緒裡面不停在浸淫啊在 loop 啊在即是不停在演化的話其實自己是最受苦的那個希望大家可以學到周華山博士剛剛教的那三句說話慢慢練習一下即是就算遇到情緒的時候我們擁抱他然後懂得放低他這樣就最好啦今早唔該曬周華山博士 Don't gotta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o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go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好，朝早嘅时间7:25嘅，仲有晨光第一线。 嗯，早晨啊，小白。 早晨 ，Bobby。 喂，我想话咧，嗱，你都会同我一样啦，间中咧就会陪小朋友一齐做功课啦。 系啊。 咁而喺做功课嘅时候咧，通常咧家长咧心里面咧都会盘算住嗰啲功课嘅题目嘅、嗯，即系谂话啊，到底譬如数学咁计啦，二加二，我心里边知道个答案，咁当然我唔会讲出嚟啦，就等佢自己做啦。咁、啊、通常都系呢个套路嘅。 系啊。 咁但系我想话啦，如果有个小朋友做功课嘅时候，佢做咗啲出乎意表嘅套路，但系你又唔可以话佢答案错，咁、唔知道一众嘅父母嘅反应又会系点样呢、 如果我自己小朋友咧，佢有阵时答问题嘅时候，佢、又答啱咗个答案，不过佢个方法咧系错嘅话咧，我会了解咗佢点解有佢自己一个咁独特嘅方法先，因为咧佢有佢自己的方法咧。未必是不好的一件事，就是代表着这个小朋友他自己有自己的思想，即是他不是一个木头， 没错， 也不是只是纯粹一个海绵，他是有思想的，是的，他不是只是吸收，我觉得要了解了他先，如果他的方法都是 OK 呢，我会优化佢个方法，然后又叫佢学埋老师个方法， 系 相得益彰。 系嘅，嗱，我最近咧喺网络上面咧见到有一个妈妈嘅分享咧，我就觉得呢一样嘢咧就有少少难优化嘅，但系咧就可能要调节一下，我可唔可以喺两者之间取个平衡咧？点解咁讲咧？嗱，佢就系一份连线嘅功课嚟嘅。咁啊，话说咧，你知譬如啲幼稚园程度嘅功课咧，好多时都系譬如话将一啲相同嘅颜色嘅物件就连一条线，咁就去做一啲配对。咁都好多呢一类咁样嘅配对练习出现嘅，咁但系咧今次呢一个小朋友咧做嘅嗰一份功课咧就真系咧非常之有艺术感啦。嗱，佢同样咧都系将相同嘅颜色嘅嘢咧配对埋一齐，咁、但系咧唔知系咪因为咧嗰个练习嘅题目咧本身咧个色彩又好丰富啦，啲、图案又好美啦，即系画得好靓啦，咁佢觉得咧如果实在系连一条直线咧。就唔係幾襯佢呢一個咁樣嘅版面，所以咧佢就係選用咗 呢一个非常之曲折离奇嘅线条， 嗯， 即系基本上佢系兜圈啦，有向上有向下，但系佢最捞尾系真系连翻去相同嘅物件嗰度嘅。 系， 咁但系你谂下啦，嗱，如果一条好有艺术感嘅线啦，咁都叫做勉强睇得到啦。咁但系话明连线嘅练习功课，咁即系话有好多唔同嘅嘢要一齐练啦。 吓， 当佢咁错综复杂嘅呢啲纹路摆埋一齐嘅时候咧，个妈妈睇完份功课之后咧，都唔系好睇得清楚到底嗰条线嘅答案系点，即系佢好难追踪到佢到底连得啱唔啱啊！咁于是佢就话啦：啊，但系我系咪应该要保留个女嘅呢一种艺术嘅创造性咧？ 如果系我嘅话咧，我自己就会选择保留嘅，因为佢嗰个图咧，佢连线系侧边系啲蝴蝶啊，唔同颜色蝴蝶。蝴蝶嗰、那個那個翅膀咧、 嗯， 其實就係好多 curve， 即係好多好多曲啊， 係啊，或者其實咁講，蝴蝶嘅飛行路線都唔係飛直線噶嘛， 係啦係啦，咁、嗯、我覺得其實都可以接受喎，而且咧之後仲會俾幅畫佢畫，叫你試下畫蝴蝶啊咁、哦、樣，再睇下會唔會啟發得到咧佢藝術方面嗰個嘅小宇宙咯。 嗯，其實我覺得佢好形象化嘅，因為佢真係畫翻蝴蝶飛行嘅路線嗰啲曲折離奇嘅彎彎曲曲出嚟啊， 我覺得幾好啊！有陣時咧，即係睇小朋友做功課或者睇任何事情都好，唔好淨係睇單面， 係啊， 多角度睇睇佢，可能有其他新嘅發現噶。 今日係十月五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廿九，适宜祭祀、拆卸、起乩、沐浴、布足、除服、成服、会亲友。 今日继续是好日子， 唔好太过兴奋。今日忌作灶入宅， 知道知道，唔好太过兴奋啊嘛， 保持平常心咪好咯。今日都是环绕地球气球日， 我会保持心境轻松愉快，好似气球一样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Facebook 同旗下应用程式出现大规模中断服务，超过六个钟头之后，目前陆续恢复，但系全球多处仍然有用户声称未能够登入。喺美国东岸时间正午前，包括 Messenger、Instagram 同埋 WhatsApp 等 Facebook 旗下应用程式嘅服务开始受影响。Facebook 暂时未透露原因，但就话得悉部分用家登入嘅时候出现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会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重新展开坦诚对话，认为中国并未完全履行美中贸易协议内承诺。他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表演说，重申拜登政府保留所有可用的贸易工具，确保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范，实行公平贸易。戴奇强调，同中国官员对话目标不是深化同中国的贸易紧张，而是促使北京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采购承诺，修正损害美国劳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说，中国曾作的承诺有利美国部分的行业，包括农业，必须要落实。为加强打击海上走私活动和堵截三合会收入来源，警方自今个月2号起在全港各区展开一连串以情报主导的执法行动，拘捕29人。警方在多个卸货区和食品批发市场附近设多个路障，截查可疑车辆，检查车上货物和检视货物清单。行动中两名分别32和33岁的男子被捕，他们涉嫌危害他人海上安全和输出未列仓单货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另外，警方搜查各类的娱乐场所期间拘捕27人，分别涉嫌无牌售卖酒类饮品，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处所饮酒，以及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等罪行。此外，水警总区联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展开多个的行动，截查了22艘船只，并检走两艘快艇，怀疑与走私活动有关。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日前到銅鑼灣探訪中醫診所，詳細詢問診所的營運情況，特別是青年中醫師執業過程中碰到的困難和問題。譚鐵牛說，中央非常重視香港中醫藥發展，早前沒多久出台實施了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公立醫療機構招聘港澳中醫師試點，簡化港澳已上市傳統外用中成藥註冊審批程序等利好政策，並將會在人才培養、業界交流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希望青年中醫師主動對接用好，亦都希望老中醫師們共同幫助青年中醫師。今次走访是中联办落区聆听的活动之一，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亦都一同参加活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啦，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咁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车龙排到去顺利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咧，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去到马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一段都系有车龙噶，龙尾就排到去万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个屋宇装备维修员学整屋之前，先要学到呢一样嘢， 记得人哋个名咯，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嘅。辛苦啲嘅，虽然地盘好多人要记好多个名， 同埋啲名可能差唔多啦。 系啦， 叫 阿杰，就咁叫系啊， 强哥啊， 系啊，系啊， 强哥同阿强少已经有十个啦。 系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David 李伟荣的展翅故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你会不会都听了他半个世纪了？ 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虚耗着时光，只顾着忙。有幸你无私，爱念无 憾。欧巴欧呢位前辈入行已经有半个世纪，呢首入行五十周年嘅纪念作品叫做《陪你笑着行》，当中嘅你就系指陪住佢成长，一起听歌、一起唱歌嘅香港乐迷朋友。 一生里笑着做人， 重新将呢首经典曲目填词嘅有欧瑞强自己，编曲超记，监制欧瑞强 Boris。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欧瑞强陪你笑着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行政长官会喺十月六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 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民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8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4%。咁啊，平时咧听阿钟哥讲话，细个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家境都唔系富裕啦，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即系一啲自己制造出嚟嘅玩意。 系啊， 喂，咁我想问一下咧，屋企人悭唔悭？即系有冇一啲嘅悭钱嘅方法咧，系你哋自己独家创出嚟嘅？我话阿妈，你咁都得啊？咁样， 每一家人必定有呢啲。独门秘方嘅， 而家一刹那叫你谂，你谂唔谂翻得起？有啲咩咁巴闭咁劲嘅嘢咧？ 好多啊，即系譬如话洗头，咁以前咧就唔会有花洒噶嘛，即系系得嗰啲即系拧嗰啲水龙头咧，咁啊驳条嗰啲咁样嘅喉管，跟住就当系花洒用噶啦。洗头咧，我哋唔可以开住个水喉洗噶嘛，因为会嘥水，水费嚟噶嘛。屋企兄弟姊妹多六个，加埋阿爸阿妈8个人，好啦，咁跟住点样洗头咧？攞个细盘，即系嗰啲胶盘啦，倒一缸水，浸个头落去洗咯。 哦， 咁但系咧，一个用完之后唔倒噶喎。 吓，但系污糟噶喎嗰盆水。 第二个洗咯。 咁边个可以洗第一个咁幸福啊？ 嗱，呢个咧就睇下时间啦，边一个嘅时间差最好啦。吓，咁如果早啲嚟嘅咪早啲洗咯，迟啲嚟就 sorry 咯。 咁第八个嗰桶水黑色噶咯。 咁又唔会睇唔到噶，因为有泡噶嘛。睇唔到噶嘛？ 不过呢个我都有听过人哋讲话悭咧，就系平时咧佢就摆个桶，好大个桶喺个水龙头下面， 得佢滴啊嘛。 系啦，慢慢滴滴滴滴滴咁啊储，即系储水咁样咯。 呢个都系其中一个。 哇，呢个可以悭水费啊嘛！我曾经听过。 又唔会悭好多嘅，感觉自我良好咯，即系 OK 嘅。 系。 咁但系呢啲譬如话，净话讲洗头啊、冲凉，以前细个嘅时候，我都系攞一个盆嘅啫嘛，又系咁样咯，即系你唔会开住个花洒咁样肥啲水。 系喎系喎，咁我哋咪有嗰阵时都好似系咁样，即系用一个盆，即系冲凉啦，咁就攞个盆啦，就唔兴开花洒嘅。 唔会噶。 系啦，喂，咁咧，点解我今日咁问你咧？就是、因为我上网咧见到一单新闻都几特别嘅，佢就发生喺内地，咁咧就话因为即系炎夏啊嘛，咁啊悭电费啦，咁但系你话完全唔开冷气咧，又真系好辛苦嘅。咁咧就话呢个网民咧就。喺呢个假期咧，就翻去佢个乡下嗰度翻屋企。咁佢话翻屋企之前咧，佢阿爸阿妈咧就同佢讲话：，喂，我屋企咧就装咗部新嘅冷气啦，咁样咁啊开心啦。咁啊呢个女翻屋企咁样，嗰阵时应该系过中秋，我相信佢嗰个长假期。咁佢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发现。哇，劲！竟然咁都俾佢屋企人谂到。咁原来咧，佢嗰两间睡房咧就拍埋一齐嘅。咁啊，中间有埲墙咁样样啦。咁佢喺埲墙嗰度咧，就凿咗个窿。就将嗰部即系分体式冷气机咧，即系长条型噶嘛，就扮咗喺两间房嘅中间。 哦，咦，呢个聪明做法，大家都量到啦。 系啦，咁佢翻到去，梗系觉得呢个系即系好新嘅嘢啦，即系未见过啦。咁佢阿爸阿妈就解释啦，咁啊一部冷气咪可以我哋两间房都量到咯，咁啊悭翻啲咯咁样。咁啊当然即系有啲网民见到嘅时候都话啊明白嘅，即系要悭钱咧都会即系谂尽办法啦。咁但系亦都有啲网民喺度谂紧思疑到底呢个做法系咪真系悭？悭到钱咧，系啦，因为嗱，你嗰个出风口，佢中间虽然佢话横跨咗两间房啦，但系中间嗰埲墙佢冇完全剥开噶嘛，佢只系凿咗个窿，即系等呢部冷气机可以摄到，系穿到个隔篱。咁即是话嗰埲墙有一个位咧，佢都系挡住咗一部分嘅出风口噶嘛。 咁有啲網民就會話啦，喂，咁其實會唔會即係令到嗰部冷氣機壞㗎、 嗯？ 因為你 suppose 嗰個出風口就一路出風， 出風啊、 但你有一部分好快就俾埲牆擋翻嗰啲空氣入翻去，咁、嗯嗯嗯、大家就即係驚呢一樣嘢咯。 嗱、嗯，以我有限嘅喺呢方面嘅知識嚟講咧，我覺得係冇事嘅， 冇事嘅， 冇事嘅， 係。 咁點會因為嗰少少而影響咗成個冷氣機先？同埋嗰埲牆斷估。都唔会厚到成尺厚啩，即 系 嗰埲墙嗰个厚度，极其啦，咪一嚿砖头咁嘅阔度，可能冇添啦。 佢目测嗱，我当佢嗰、那个冷气机一条，佢遮住咗嘅位置，即系俾埲墙挡住咗嘅位置，有四分一度啦。 嗯，好少好少。 系嗱，我俾你睇下张相啦。但系最好笑嘅地方咧，你唔好以为一人一半，阿爸阿妈嗰节咧系大过佢自己一楼嗰节嘅。 正路啊， 咁系因为佢系。放假先翻去嘛？ 系啦，咁调翻转头讲，可能隔篱即系占用冷气机位置少啲嗰、那个， 系 嗰边间房亦都可能相对细啲噶嘛。咁、 啊、 一个逻辑思维，喂，嗰边细啲， 系 应该少啲风啫，需要系咪？即系咁样谂系咪？ 所以阿爸阿妈都谂得几周到。 嗰边话晒阿爸阿妈两个人喎， 咁应该 多啲啊。 嗱，不过又有网民咁讲啦，佢话因为佢个空间变大咗，即系本身如果你一间房一部冷气咁啊凉啲啦，咁而家。两间房嘅空间先 share 一部冷气，仲有一部分嘅位咧就俾嗰埲墙顶住咗，咁、 嗯、 就话哇会唔会得不偿失啊？即系装咗之后其实都唔凉嘅，两间房都唔凉变咗。 好啦，个结果系点样先？有冇悭到电？同埋系咪真系都会两边都感到凉快先？ 佢未试啊，佢未试啊， 未试。 佢一见到嘅时候已经急不及待将呢个情况影低，跟住摆上网啦，系、 哦、啊。喂，冇嘢啊，我觉得 OK 嘅，我相信好快会睇到个结果就系冇嘢咯， 系 几好用、啊。希望大家都學下啦，咁 樣。喂，呢啲真係幾搞笑，即係諗嘅時候，譬如以前話啊慳電啊咁樣，即係有啲咩措施，即係你可能都會咁諗，我哋 share 咪得咯咁樣。咁、 嗯、 但係真係做出嚟咧，好少。我都係第一次見呢個實物圖嘅啫。 咁點解佢唔直頭拆咗埲牆？不如即係既然都係咁樣咯，唉，大家一家人算啦，連個嗰度 嗰埲牆都 唔要啊。 係 點解咁樣？ 咁佢又保留到私隱喎、啊，而家係嘛？阿爸阿媽一間房又保留到私隱、啊。咁、嗯、不过即系网民咧，即系睇完之后都会讲翻啊，好多即系以前自己屋企即系家境唔系话十分之富裕嘅时候咧，都会谂好多奇招出嚟咧，悭电啊、悭水啊、悭钱啊咁样样。 我相信你细个嘅时候应该冇悭呢一个概念嘅、 到 你而家大个咧、你就知身。 系嘅，都系嘅。 而家你知道要悭啦。 系啦，咁嗰阵时可能细个睇就系阿婆会比较悭啲咯，即系佢哋可能嗰代即系生活真系好多嘢都要悭住嚟使咯。 关于个悭字咧，细个嘅时候你讲得最多系边个关于个悭字嘅？ 悭啲啊， 就系、是、就唔系呢一句嘅。即系我话咧，细个嘅时候讲得最多，譬如见到阿嫲又好，或者长辈又好，你成日都会讲嗰句，使唔使咁悭啊？你都会讲呢句，你会觉得咧？我哋都唔需要过啲咁嘅生活㗎、应该可以好啲㗎嘛。所以成日都会讲使唔使咁悭啊，到大个你出嚟做嘢开始要即係自己搵食嘅时候呢，你就会諗返转头就会知道原来真係要咁悭。 不过我琴日咁啱呢，即係同朋友食饭呢都讲开悭，咁唔係讲呢单新闻、又唔知讲咩讲开啊好悭㗎佢个人。咁佢哋都话啊，我都有长辈呢，即係上一代啦。以前唔慳嘅，即係話佢細個嘅時候咧，長輩都幾捨得使嘅、 嗯。 但係因為經歷咧，就令到即係成個人都會轉變啦、即係可能中間唔知經歷咗啲咩金融風暴又好，或者股票唔知點樣又好， 即係家道中落、大上大落嗰啲咁。 大上大落啦、即係呢一個係會即係令到人嗰、那個即係對錢嘅態度係完全轉變啦。咁佢話到而家都係咁樣樣嘅。咁另外咧有一個咧就又分享話，我都識個人咧係好慳嘅，又係長輩嚟嘅。咁、但係佢就冇。经历过啲咩家道中落啊，或者曾经即系蚀咗好多钱啊，佢就真系由细到大咧都有呢一个嘅习惯。咁但系佢个悭嘅程度咧真系好厉害嘅、即系佢好似以前咧话去冲凉咧，佢、都特登系去呢、這、一个体育馆嗰度悭水。咁但系佢屋企唔穷噶，即系佢唔系话啊好紧缺嗰啲嚟嘅。咁悭下咧，又悭到好多钱、真系，即系悭到成层楼翻嚟，悭到去买楼。 都幾勁喎。 你嘅意思係淨係我出街沖涼？ 唔係唔係，呢個其中項啦，即係其實好全面嘅佢成個計劃。即係你見到佢唔會即係食嘢唔會話好大洗啊。咁當然你可能會諗到，其實平時佢都未必會成日同朋友出街食飯，因為社交咧都使你好多錢嘅。你出去食飯又好，飲杯嘢又好，其實呢啲錢咧係。即係倒水咁倒嘅，咁佢就可能會有一方面嘅犧牲，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就達到佢嘅目的咯。 當你慳咗一層樓翻嚟，你有層樓嘅時候，你都係想喺屋企沖個涼啫。但係為咗繼續慳錢，你都係繼續出去沖涼。咁要層樓嚟做乜嘢咧？ 唔係，但係有層樓嘅時候，你就唔使出去社交啦嘛。你可以見到朋友上嚟社交，都係慳到嘅。 十二分啊！啱啱听过有 The Hearst 嘅《天堂100%》。早晨啊 ，Bobby。 早晨 ，Kitty。早晨，钟哥。嗱，我知道咧，你哋咧比起我咧，一定就会多啲呢一方面嘅经验，就系讲紧远足同埋行山啦。 而家就远啦，脚远个远啦，远足啦。 但我估啊，钟哥应该都行过唔少嘅山啊、水啊咁。 佢直头劲啲咯，一系就唔行，一系行个自然。 咪就系咯，所以我就系话，哎呀，对住你哋咧，我就真系比较系孤陋寡闻啲嘅。 而家唔会行噶啦，而家。 点解呢？因为觉得冇挑战性。 唔系啊，行晒啲 quota 咁辛苦。 诶，觉得都系咁嘅啫，咁高我都行过啦。嗱，因为咧我就知道咧行山嘅时候咧，我偶尔咧都印象记得，因为我去过一两次嘅啫，我真系好少去。咁去到某一啲位置咧，就会有啲嘅牌话俾你知，大概你行咗几多米，即系尤其是嗰啲行山径咧，就话前方你可以譬如行左边咧就去边度嘅，行右边咧就另一个地方，通常都系咁样啦。咁我上一次行嘅时候咧，我就应该系行榕树湾嗰头啊。咁我就好记得咧，佢大概系可能500米咁上下就有一个嘅牌啦，又或者系咧去到有啲可以休息嘅地方咧，即系通常会有啲地方俾你斟下水啊，或者唞下、歇下咁样啦。咁啊就会话俾你听，前方仲有几远就去到你嘅目的地啦。咁你嘅目的地可能系向呢一边就有另外一个目的地咁样啦，即系有埋嗰个规划路线，又有地图啊，各样嘢咁样啦。 下次唔使咁辛苦噶。 点解咧？ 打俾小白啊，小白会话俾你听，嗱，你转左行几多步，佢再转右落翻山。 但我惊我表达唔到我自己喺边。上到山，我依我要喺边咧？ 张相俾佢睇，哦，呢度咪就系边度咯？佢停住， 佢会令你好失望噶，因为以佢嘅速度咧，哦，好快到噶啦，咁样， 跟住行三个钟， 因为佢系半跑嘅速度嚟噶。 我咧就系矮攣咁嘅速度啦，真系唔可信啦，唔可信。 佢真系好劲噶， 系啊，佢真系好犀利噶。咁但系对于我呢啲咧新手初哥嚟讲咧，其实咧我觉得其实呢两年咧香港人都多咗系好似我咁嘅心态嘅，行山咧一系就觉得啊可以相对地呼吸下新鲜空气啦，或者好似咧因为成日困喺间屋度咧就想望得辽阔啲嘅景色啦，咁就会想登高啦。其次咧就可能系会想燃烧下啲卡路里啊，减下肥啊，做下运动咁样啦。 你有冇谂过燃烧卡路里或者嘅同时咧，都系燃烧紧我哋嘅青春， 都系用咗时间咧行山嗰度嗬，荒山野岭咁。嗱，但我想话咧，就系就住呢两个可能会系因为咁样而去行山嘅原因咧。啊，有啲行山嘅标语咧，又真系可能几有心思，但系唔知道 work 唔 work 啊？如果我自己嚟讲咧，我觉得应该都 work 嘅。嗱，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就教我一个样嘢啦，就话啦，啊，通常咧，如果用激将法咧，可能系可以激起一个人嘅斗志嘅。好啦，我哋试想一下，我哋行山可能行到一半咁样啦，咁你见到一个嗰啲告示牌话俾你听，你已经行咗咧大概系1000米，前方咧你仲有可能2000米咧先到达你个终点嘅。可能去到嗰个时候咧，大部分嘅人都觉得吓唔系话，而家先行咗咁少咋咁。好啦，去到嗰一刻，大家谂下，如果我用一个好激励嘅标语，即系例如话加油啊，继续啦咁，呢一个嘅作用大啲，定还是系如果我喺嗰个行山标语嗰度同你讲话，诶乜你咁渣噶，我估你一定放弃咁，呢一句说话嘅用即系个作用系大啲咧？ 首先，我觉得标语系冇用嘅，系睇人嘅， 即 系睇一个人个性格系点样啊。如果佢个性格咧系唔激得嘅，你讲乜都冇用。如果佢性格系中意人哋去要为佢加油嘅，咁你就要讲加油。 如果个人系唔睇嘢嘅，你写咩佢都睇唔到。 仲有第三类人。 不过如果你问我咧，即系我平时行山咧，有啲咩系激励到咧？第一就系谂住个终点有好嘢食啦。咁所以通常我哋拣嗰啲路线咧，完结个位咧都系有啲即系明物嘅，有啲明物啊，直头系即系你会特登。去嗰度食嘅，咁第二咧就系譬如你行紧见到嗰啲路牌咧，佢要写嗰个剩低时间咧，如果系短嘅话咧，你就会啊就到啦，咁样快啲行埋佢啦，即系你唔好理佢其实有冇呃你，但系你见到个时间如果唔系好长嘅话咧，你都会快啲即系三爬两步咁样就行快啲啦咁样。 嗱，我今朝见到咧网民分享嘅呢一个山咧，嗰啲标语好得意嘅，譬如咧嗱，佢喺嗰个牌嗰度咧就会写啲乜嘢咧，例如就会写啦，哈哈哈哈哈哈。行唔喐咧咁。 系咪真噶？ 喺边度噶？喺香港？ 唔喺香港嘅，唔喺香港嘅， 即系世界各地咁。 系啦，世界各地啦。咁嗱，有一句咁嘅嘢，跟住咧又有另一类嘅标语嚟嘅，话叫大家啦，你大家要保持微笑啊，因为咧你哋咧系花咗好多时间啊，青春先行到嚟呢度噶。咁即系呢啲比较讽刺式嘅。 呢啲系咪官方噶？定还是啲人自己留低，即系到此一游嗰啲 friend 啊？ 睇个样咧，我就觉得系真系越似系有印制出嚟嘅， 即 系唔系自己写， 只系官方， 唔系自己写。但你话系边个人呢我就唔知啦，即系唔系诶，即系啲相关嘅 当局啦， 系啦，系咪咁样我就唔知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哇，又几得意，即系佢唔系鼓励你，或者佢唔系净系显示你个地图或者你个位置啦。佢除咗有显示你即系行咗几耐，同埋剩翻几多时间之外咧，就有呢一类咁嘅标语。如果标语嘅字体系大只过你行咗几远嗰个嘅数目字啦。其次咧，佢就话埋俾你听，如果你系由起点开始行到去呢个位嘅话咧，你一共已经消耗咗几多卡路里？ 哦、 即系写埋，這 個、可能对女士会有用。 系啦，所以我就话，如果你系谂住有心系减肥或者做运动嘅话咧，呢、一个可能都，咦，呢、這个有个目标、哦。咁跟住咧，但系咧，佢鼓励完你消耗咗几多卡路里之后咧，佢又再写翻一句啦。 嗯， 即系话只系相等于你食少咗啲乜嘢嘅啫。嗱、譬如佢其中有一个标语咧，就话你消耗咗140卡路里，就等于你食少咗个苹果同埋一个橙咁、样咯。 咁即系应该点样咧？我应该系都系食多个苹果唔行啊，定还是不如食少个苹果唔使行、 啊？行啊，系。跟住我即刻谂起有时啲人咧行山咧会带啲补给品噶嘛，即系可能会带个水果，咁即系可能喺嗰个休息嘅位置咧，即刻拿住个水果就，哎呀，我依家先啱啱即系等于食少咗个苹果，我依家补唔补给好咧咁样，即系有呢个 激励咁啊。如果你阵间真系肚饿嘅时候，你唔食 系咯， 冇 力啊， 行咁大件事啊。 系啊，即系不过我就自己觉得咧，呢一啲行山标语咧，其实本身只一个作用就系提醒啲人你个位置喺边啦，或者真系学你话斋，如果你有啲乜嘢需要求救啊，成咧，你就可以话到俾人听啊，我大概喺边一条路径嘅边个位置睇到个牌咁样，即系好似我呢啲咁样完全唔识行山咧，你其实真系表达唔到自己身处个位置喺边。 我觉得呢啲牌咧，即系佢摆明有少少系搞笑嘅成分啦、可能都系有一个激励作用嘅，就系、你会期待即系同佢打下卡啊，谂紧下一个牌会唔会啊又写啲乜嘢咧？等我行快少少睇下先咁样咯。 我明而家都系变咗打卡位噶， 打卡位咯。 阿芭比都唔会喺网上睇 到 呢啲咁嘅标语出嚟， 留意到系嘛？ 系啊，真系嘅。咁啊，无论系任何嘅作用都好啦，即系做运动、登高等等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强身健体嘅方法嚟嘅。不过都要量力而为同埋注意安全啦， 系啊，加埋要睇个天气添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2%，就嚟去到早上嘅8点啦。 医师主动对接用好，亦都希望老中医师们共同帮助青年中医师。今次走访系中联办落区聆听嘅活动之一，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亦都一同参加活动。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27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星期三或者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有关的指明地方是27间学校，有关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及或流感样疾病个案，而有关的病征同新冠状病毒病相似，为谨慎起见，相关学校或者其的指明级别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10.9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9，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3点，系跌60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7.68美元，卖出1,768.6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为菲律宾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嘅低压区，正系逐渐移向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财经第一线。 早上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一分啊，喺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咧，同我哋睇下市嘅。早晨啊 ，Kenny。 早晨 ，Kenny。 系，早晨，早晨。 早晨。 首先梗系要睇下十月个开市先啦。寻日一开市啊，哇，即系错呢个539点，都要睇翻报纸，失守24000关嗰、那个位。咁大家梗系惊啦，即系成日都觉得哇，呢个位咧好紧要噶嘛。我直头寻日睇电视咧，见到佢一失守咧，嗰个节目咧打咗呢句说话。出嚟失守24000咁样，咁啊 Kenny， 你点样睇咧？十月即系传统有啲人就话十月啊股灾月啦，咁不过咧，我见今日报纸都有啲朋友仔咧喺度写翻话啊，过去嗰十年咧，其实都唔系年年十月都系咁嘅，好似都得3年系咁样嘅，即系都有啲咁样嘅统计啦。咁当然就唔可以作准。咁不过 Kenny， 你又点睇咧？今年嘅十月？ 嗯， 其实过往呢就十月就未必一定跌嘅，讲真就根据呢个统计就。咁但係就当然而家你睇返个图呢，近排个走势就真係唔係好靓仔啦。就之前我哋咪就係讲呢个24700啦 ,24500 嗰啲位有两个底㗎嘛。咁结果穿咗，即係本来弹一弹上返去就企唔稳，之后就落返嚟又穿埋添啦。咁就而家当然头先你提到就24000呢个位啦。咁即係基本上就原本我哋都可以憧憬就係话，譬如之前24200啊啲位再整得住嘅话呢，就形成返一个三底係即係会稳嘅。咁但係就似乎就呢一两日就个底呢就真係麻麻地啦。咁嗰啲负面因素方面呢，其实就因为今年就比较即係特别啲啦，几样嘢夹埋就係包括就喺个内地方面啦，嗰、那个监管嗰个政策上面嘅不明朗啦。咁都唔知幾時先完結啦，呢個監管，同埋都似乎都仲係會有啲發酵啊，或者係影響啲唔同嘅板塊啦。咁第二就係嗰、那個收水咯。咁就而家其實都有即係擔心緊呢個美國方面咧，可能會係減少買債啊，甚至冇出年加息啦。咁另外再加埋即係恒大事件啦。咁大家會擔心唔知會唔會有一啲即係連鎖反應走出嚟啦。咁所以俾咗幾樣嘢夾埋嘅話咧，就即係令到嗰個市場嘅氣氛咧就更加謹慎，即係。其实佢未必估话好大，但系啲人咧可能入市欲咧就唔系话好高咯，咁所以形成咗咧就嗰、那个购买力方面咧就相对嚟讲系比较弱啲啊。 但系咁样，正话阿经理讲紧恒大咧，咁恒大当然呢个问题越搞越大啦，即系而家唔系恒大，而家系好大啊，而家 停牌 停埋牌咁样嗱，咁但系咧之前咧就令到好多内房股咧都开跌啊，即系啲连锁反应咁样啊，咁但系近期咧就见到有啲喺低位反弹、啊。有冇得谂咧？而家 嗱，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话喺内房股嚟讲嘅话咧，就因为有啲其实系受到呢个恒大方面咧，就嗰个拖累而令到佢即系早嗰排就跌得比较劲嘅。咁嗱，当然内房股就普遍都系面对紧一个即系财务压力，咁呢个就是不争嘅事实啦。咁但系当中亦都唔系话即系其实有财务问题都唔有程度上唔同噶嘛，即系有啲严重啲，好似严重到好似恒大咁样，或者好严重噶嘛。咁但系有一啲其实都健康噶嘛。咁但係如果佢之前咧就被拖累而跌咗落嚟嘅話咧，咁可能就會有一個即係去 oversold 咗之後咧，就會有一個反彈去翻，即係矯正翻去翻啲正常啲嘅水平係唔出奇嘅。咁但係就至於你博嗱，你如果博一轉一個係undervalue 咗之後咧，去翻正常水平一個反彈係 OK 嘅。但係啲內房股最大嘅問題就話整個行業本身咧嗰、那個不明朗嘅情況啊，政策上面不明朗，同埋佢唔會俾你咧。经营得即系好畅顺嘅，因为佢你要明白就系内地嗰个房地产调控措施嘅话咧，就系佢就施加一啲财务压力咧，就系啲发展商上边，令到佢哋咧就系不断咧就要系货源轮转啊、卖楼啊嚟到产生个 cash flow， 就唔可以囤积啲，唔可以囤积居奇啊，唔可以就即系等啲货咧就系即系升值之后先系卖啊，呢个系佢策略嚟嘅，所以变咗咧。是长期他们都会面对一个即是财务上面压力的问题咯。咁所以就会导致到他们呢虽然呢那个毛利率就有时可能有成20-30%，但是你加加埋埋其他嗰啲利息成本啊税啊等等的话呢，他的 net profit margin 就会好低咯。咁所以一定要 keep 住卖楼的。咁就变咗好似工厂性质咁样咯。咁就变咗你是不是一个即是长线投资好有价值的股份呢， 喺內房股我都就未必咯。 哦，咁如果本身 Candy 我本身揸住咗，咁你覺得我應該點樣部署咧？係咪彈翻少少就走人咧？ 係，我覺得內房類股份你只係可以當係炒個上落市咁樣。 哦、 當佢即係嚴重 undervalue 啊，跌得比較勁嗰時嘅話咧，咁你咪買咯。咁彈翻到去正常啲嘅水平嘅話咧、你就要獲利咯，就等下一次有機會先再買咯。 Okay. 因為你睇翻好簡單嘅啫，你睇翻啲內房股啲圖咧，啲走勢圖啊，好少會長升長有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已經解釋咗俾你聽啦，佢個 pattern 係點樣啦？ 係，同埋加上而家即係有呢啲政策風險嘅時候，你即係見到即見佢升得咁上下咧，你都驚會唔會又有啲政策出台咧咁樣？啊，另外一隻咧 ，Kenny， 我記得之前同你講過咧，你都話有少少失望嘅、就係嗰只小米啦，即係都唔明白點解會跌到咁。其實跟住之後，我日日望住佢，我都會話嚇、又回購啊，又回購都係咁啊咁樣。咁啊，尋日咧見到20.几啦，已經咁我見到有啲報紙就話，係咪？咪可以博反彈啊！但系我自己咧，每一日睇咧，我都喺度谂，到底背后有啲咩原因会令得佢咁样样咧？咁我自己就有啲担心嘅，就唔系好敢。咁啊 ，Kenny， 你又点睇咧？ 嗱，其实我哋早应该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啦吓，咁、就其实个原因咧就。真正嘅原因咧，其實就都未係好知嘅。 係，因為過去呢個月佢個跌幅都好顯著、我想講 係一個謎啊。 係啊，如果你講走勢咧，係有少少不尋常地去跌嘅。咁咧就反而咧就調翻轉咧，近排就聯想咧，你睇到聯想方面咧就走勢係幾好嘅喎。咁、仲想咧就係挑戰翻11.几嗰啲高位喎。但係大家都係同樣賣手機啊嚇。咁但係賣手機得嚟嘅話咧。其實兩隻 story 就好唔同噶嘛，即係聯想嘅其實佢雖然係低位升咗上嚟，但係個 P/E 都仲係好低嗰10倍到啫嘛。但係小米雖然由高位跌咗落嚟，但係個 P/E 咧仲係20几倍噶嘛。咁因為講說故事上邊咧就說得唔同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係小米話咧一路都俾人咧就係嗰個係即係嗰個觀感咧就話佢雖然表面賣手機，但實際上咧佢其實咧就係 sell 緊個互聯網服務嘅。咁所以大家咪願意俾一個高嘅 valuation 佢咯。但係聯想嘅話咧就係、賣手機，長賣手機係好直接好硬件咁樣嘅。咁所以個 valuation 咪唔會高咯。咁近排小米出翻嚟跌嘅話咧，我覺得有少少係應該係華為嘅事件咧。即係話啊，孟晚舟咧就係、個事件咧，就係、獲得呢個叫做告一段落啦。咁、你睇翻華為咧，似乎近排咧係想發翻力咧，去即係去，因為佢其實小米之前咧好嘅話咧，其實係有天時地利嘅，就因為華為嘅事件嘅話咧，就令到華為就低調咗。咁、所以咧就小米方面咧就喺彈咗出嚟咧，就成為個 market share 好大嘅手機公司。咁、如果而家咧就華為出嚟發翻力嘅話咧，咁又可能會影響翻小米咧嗰個全球嘅市場佔有率都唔出奇咯。 咁阿 Kenny， 你覺得如果換馬去聯想得唔得啊？ 咁跳脱出嚟 嗱，我覺得短炒咧聯想係走勢係強嘅，所以我覺得因為同埋佢加埋琴日咧，如果大家留意嘅話咧，佢咪有一個係即係批咗回 A 股嘅消息嘅，咁就會令到佢嗰個係估值上邊咧係有啲幫助嘅。咁同埋佢幾範業務咧。即係譬如好似佢旗下嘅手機依個 PC， 咁就因為受惠翻疫情啦，就本來 PC 大家都睇得好淡嘅，都係都唔會買 PC 噶，大家係咪先？咁但係因為個疫症係在家工作嘅關係咧，你見佢 PC 個庫運量咧有翻一個高一個叫唔錯嘅雙位數字喎。咁另外就嗰個另一份做業務就係嗰個係數據中心啦，同埋 server 啦，咁就因為受惠翻雲端咯。咁所以變咗咧就本來大家睇聯想咧都冇乜希望。價咧，其實舊年係由3.几升上嚟，因為之前都幾沉寂嘅。但係3.几可以升到上11.几，而家跌翻落嚟都有9.几咯。咁即係其實就算比較悶嘅股份咧，就本來大家睇得唔係咁樂觀嘅股份咧，其實佢轉變又就係天時地利啦。咁加埋去轉變下策略嘅話咧，大家都會有翻啲希望喺度咯。咁所以變咗又即係都要睇下間公司方面咧，能唔能夠係適應到個時間，即係好似。近排你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尖沙咀有個商場咧就跟住咧就擺咗好多嗰啲即係而家好流行嘅樂隊嗰啲相出嚟啊嘛， 係 我相信大家知邊度樂隊啦。咁跟住我就見到好多啲fans 就走埋去同佢影相， 係啊， 相影相喎， 係啊，而家 仲要系好好热情啊，好如痴如醉咁样同影相。 系啊，打卡场嚟噶啦，嗰啲而家。 如果唔错 ，Candy 都有留意呢一方面嘅资讯。 因为我见到好多年长嘅 fans 又有啦， 系啊， 好少女嘅 fans 又有啦，都同幅相影相。咁我都奇怪啦，点解又唔系真人，点解要同幅相影相咧？仲要即系摸住佢嚟影相啦。就发觉其实咧、啊、原来咧就即系有希望嘅话咧，因为觉得有诶咩啊嘛，风景可能好似 fans。就係好似一個明星咁嘛，咁就變咗咧有希望嘅話咧，其實咧都可能咧誒個股份方面咧都有投資嘅價值嘅， 係、起多一個慰藉嘅作用啊，直頭係嘛？ 即係以後不如寫曬啲股 就發揮。聯想發揮到呢樣嘢啦， 發揮到一啲聯想咯，就係 又寫曬啲股票嘅名出嚟，大家摸住佢咧，希望有個希望就得啦咁樣咯。 咁大家睇下呢隻股票有冇希望自己再再行定奪啦。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 Candy 鄧四興同我哋分析嘅 ，thank you。 唔該 Candy， 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點解啊？ 成日都話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悶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系梁荣忠， 晨光第一线嘅忠哥梁荣忠。 每日最开心嘅时候就系同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嘅九点半钟梁荣忠， 仲有当年今日， 点解可以有咁多对事情独特嘅角度？ 因为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朝早呢个优惠咧，叫埋小白一齐讲下。 其实佢有个优惠咧，我 WhatsApp 咗你嘅。 诶，咩咩优惠嚟 ？WhatsApp 收唔到啊嘛。 喂，唔系啊，我今日讲呢个优惠咧，系万圣节优惠嚟嘅，又系。 听下先。 嗱，呢一排咧好多啲特别嘅活动啦。不过我想讲之前咧，都问一下小白先。你之前唔系去主题乐园嘅？ 系啊。 而家佢有嗰啲万圣节嘢出台未？ 商品有。 商品有啦，已经。 系啦，商品有啲。 咁布置就未出嘅。 布置我唔系好觉特别浓厚嘅。 你还是你鬼咁眼睇唔到啊？因为都系鬼节。 咁都系俾个。 玩緊啊！其實 都係俾個南瓜揞住咗隻眼啫。咁但係我唔係特別覺咧，佢有好多呢一類型嘅佈置，可能因為始終而家十月五號啫嘛，係啦。咁佢近，因為而家咧其實佢有啲吊鬼位嘅，就係、是、因為佢成個樂園佢收得都好早喎。咁佢有陣時七點幾，你見啲人已經走曬咁你。即如果你問我嘅話咧，萬聖節應該係夜晚先至玩噶嘛，我都有少少迷思，就係、是、即如果佢哋真係去，如果係有一個萬聖節嘅活動嘅時候，咁佢唔通夜晚佢extend 定係點？即係佢延遲啊？咁如果唔係，你真係冇乜氣氛嘅喎、你個太陽啱落山，跟住好啦，當你啱開啦，然後一陣間你又要走咁樣，係啊，我自己就會覺得夜晚玩啊真係好啲。咁我唔清楚嗰個樂園佢到底係。是有冇啲特別嘅設施放翻呢個萬聖節啦咁樣？但係如果就咁睇佢啲商品咧，都有啲係關於咧萬聖節事嘅，即係啲 character 咧，佢會可能有啲cosplay 萬聖節嘅 cosplay 咁樣。 著翻嗰啲衫啦， 係啦嗰啲咯。咁但係就咁睇樂園入邊又唔係好覺嘅。 啊，你都講得啱嘅，所以咧我就覺得如果你話玩呢啲即係有咁有氣氛嘅嘢咧，喺室內就唔怕即係俾嗰啲陽光咧破壞咗個氣氛啦。 冇錯啦。 嗱，我見到咧有一。间咧佢系早前开业嘅电影体验馆啊，咁就有一个新搞咗，咁咧就话临近呢个万圣节推出一系列嘅活动啊，又有魔术啦，又有戏剧表演啦，啊，仲要咧佢里面有一个餐厅咧，就系嗰啲套餐咧系符合翻呢个万圣节嘅主题，即系连食嘅嘢啊，嗰啲食嘅嘢嘅卖相啊，饮嘅嘢咧都系好恐怖嘅。 突然之间你讲呢一个食物咧，我谂翻你个乐园入边佢有一只嘅饮品咧，啲小朋友。好中意饮嘅， 系咩嚟嘅？系血， 冇錯啦，血漿。咁但係嗰個血漿，我問翻啲小朋友 啦，即係 我冇買啊，我亦都冇留意個價錢，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即係要講嘅，要反應嘅，就因為佢用嗰啲好似真係血漿一包，跟住再用嗰啲膠飲管好長嗰啲咧，就俾小朋友飲啊，望起上嚟就真係好似一包血漿咁樣。咁入邊嗰個咧，我問翻其他我冇買嘅，其他小朋友佢就話俾我聽係嗰啲雜果賓治嚟嘅，係啦。咁但係我自己就目測咧，我覺得嗰嚿嘢都幾唔環保，所以我就唔買。系啊，用一次咁大人细佬喺度啜，咁但系好睇嘅，不过我觉得都几唔环保咯，所以我自己就选择就唔帮衬呢个啦。 哦，咁、我讲翻铜锣湾呢个咯，铜锣湾呢个系电影体验馆嚟嘅，咁佢就话咧集合咗呢个鬼屋啦、密室逃脱啦，同埋电影于一身，即系你又有得睇，又有得亲身去参与去到玩，咁亦都以咧港产鬼片咧嚟到做主线。 哎呀，刘志先生啊， 佢叫做唐街制片厂，系啊系啊，咁咧炮制出咧全新嘅电影体验。咁今次咧，適逢埋呢一個嘅萬聖節咧，有埋魔術表演添啊！即係佢諗到嘅，佢都擺出嚟俾你啦咁樣。咁另外咧，佢因為有一個飯堂嘅，即係就有晚餐啦，咁所以咧就喺個晚餐嗰度咧都有齊嗰啲湯啊、前菜啊、主食啊、甜品啊，都係配合翻個主題咧，就希望你一路玩一路食嘅時候咧，都沉浸喺個氣氛當中。 即係又嗰啲咩眼球咩嗰啲啊？ 眼球棉花糖係嘛？好啦，你想知道菜式咧？佢最令人深刻嘅食物賣相咧，就包括咗啲咩咧？譬如湯嗰啲湯品咧，就變咗紫色啦，用呢啲高腳杯去到就幫你裝住咧，就好似一啲藥咁樣啊！即係飲一啲你平時其實我估會唔會蝶豆花，即 係 啲紫紫藍藍色嗰啲咧，係啦。咁佢話咧一路嘆住呢個美食咧。又可以有駐場嘅魔術師表演啦，咁我自己咧就覺得打卡係好似幾靚嘅，即係我望佢嗰個場景，即係都幾多打卡位嘅，亦都有好多嘅佈置啊、擺設啊咁樣。咁我覺得如果你怕喺室外即係熱啊，或者即係未夠嗰個氣氛嘅話咧，這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去處嚟嘅。咁啊，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去玩一下咯。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月五日是一年的第278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87日。1980年10月5号，日本女艺人山口百惠在日本武道馆举行隐退前最后一场演唱会，以一曲《再见的另一方》为舞台演出画上句号。山口百惠在1972年参加第五届明星诞生歌唱比赛获得第二名。1973年4月演出电影《豆蔻年华》并唱主题曲出道。1980年3月发表与艺人三浦友和的婚约。1980年10月15号正式隐退。从14岁出道至21岁隐退的7年半间，推出32张单曲，累计销量1630万只，是日本第一位单曲销量突破1000万的女歌手。主演电影13部，亦是红白歌合战史上最年少的压轴歌手。10月5号出生的朋友，努力争取公平待遇，懂得享乐，表面坚强，喜欢受到别人赞赏，拒绝腐败或压迫的环境，有创业的决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有没有信心在众人目光下坚守自我？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追求事业上攀登高峰，但是有多少人可以做到急流勇退？ 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半钟啦，室外气温而家29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而家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龙尾去到海丽村，而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一段塞啊，龙尾排翻去龙翔苑。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都系塞，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宝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月银影路一段都是塞的。另外吐露港公路去返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就少少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嘅就系健康。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共早快活人。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我问阿钟哥同埋小白喺呢个职场上面。如果上司面对面咁样批评你，你会觉得点呢？ 难受一定会噶啦、任何人都系。 咁你会点样应对呢？ 我 say yes 系，冇错。 我唔啱，对唔住，我错 系啦。因为喺个工作岗位上咧，喺个职级上咧，如果佢系我上司嘅，咁咪例如总经理同我讲嘢嘅，咁我冇可能喺。就众人啊嘛，喺大家面前啊嘛，喺大家面前冇可能落佢面嘅。 不过都仲要谂一样嘢，究竟嗰个批评有冇道理先啊？ 系， 即系如果系冇道理嘅，当然啦，即系有冇道理，我都觉得要 say yes 嘅。但系究竟嗰句 say yes 识做啊？ 系你系真系觉得系我系真系 say yes 啊？定还是扮 say yes 嘅啫嘛？ 系， 即系一定要 say yes 噶啦。咁要睇埋究竟系咪真系我自己做得唔好先？如果真系坚系做得唔好嘅，梗系 say yes 啊。如果是就算是不是我觉得不是不是我不啱你都要 say yes 嘅，但是可能你就即係再 之后再搵后 系啦系啦就未必係会跟 闩埋房门再同返佢讲咁样。 好咁样调返转啦，如果你系老细，你见到你嘅下属做咗啲嘢唔合你心意或者睇唔顺眼，咁、你系咪会直斥其非同佢讲呢？ 睇下个紧唔紧急， 系 紧急嘅一定要即刻出声，系唔紧急嘅就可能摆后啲。 我就会睇下嗰个事态系，因为我都系会想个员工好，亦都想件事好啦。如果我觉得喺当众咧，即系唔好话训斥佢，系提醒佢嘅话咧，对佢有一个更加大嘅警惕嘅话咧，即系将来嘅事下啦。 咁我可能會當下我真係會直接同佢講嘅喎，但係我用一個好啲嘅態度，或者同佢半玩嘅態度，即係令到佢有一個、有個心態就係、喂，佢都會喺咁多人面前講我呢樣做錯咗嘅喎，咁樣 呢一樣咧，即係有啲經驗分享嘅，即係譬如做導演咧，有陣時拍戲，我好少發脾氣，但係我一定會發脾氣嘅，但係嗰個脾氣咧。是有計劃的、 都是一場戲來的， 都是一場戲來的因為你一定要 導演都是好戲之人、 啊、你要話俾啲人聽有啲乜嘢你係要留意嘅，即係譬如話心散，即係心散一次，心散兩次，第三次你一定要發一個脾氣嘅，咁你就揾一個機會同埋鬧邊個，即係你要諗得好清楚嘅，所以每一個嘅脾氣咧係有計算嘅，其實講真， 無啦啦俾你鬧嗰真係慘，俾你計劃去鬧，但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個工具， 係啊，即係你唔可以鬧演員，咁你咪鬧個副導咯，即係一定有個計算喺度噶嘛， 個副導就變咗大家啦，跟住就 係啦， 其實你鬧緊大家 嘅，係啊，咁咪個演員。你鬧佢，你唔係鬧我啊嘛？但係佢會覺得，咦，我都要小心啲 啦。 咁我又問你鬧個輔導啦。假如即係鬧佢嘅時候，其實鬧大家嘅，你會唔會同個輔導講咗先？嗱，轉頭一個鐘頭就 梗係唔會啦。咁佢嘅反應就會假噶。 你唔相信輔導都係個好戲之人咩？ 我真係鬧佢嘅，真係鬧佢， 真係鬧佢嘅，係啦。最後 call 翻咯， 係啦，係之後 請翻飲嘢咯。 之後會補飛啊嘛，但係你之前唔會講嘅，一定唔會講。 所以今日咧，講呢一個咧叫做肥皂水效應啊，都幾啱一啲管理層去聽嘅，因為始終可能在職場上面你會對你的同事或者下屬會有些意見，但是你會發現有些抵不住頸的，可能會真的即火遮眼講了一些很過分的說話，譬如、你有沒有帶腦上班的、被你搞彎了這樣。如果在這個情況下還有其他同事在這裡的話，都會令到這位同事挺傷心、或者直頭是、覺得是否定了他的工作，令到他沒有信心、一蹶不振都不定的、所以這個肥皂水效应咧，其实咧就系讲，当你表达一个批评嘅时候咧，都可以婉转啲，由一个赞美开始，其实都唔容易噶。即系如果你本身已经好嬲，即系觉得佢做得好差，你仲要揾一样嘢嚟到赞佢，之后再令到佢喺呢个赞美里面 feel 到你系批评佢，希望佢改善 一些東西，就会衣着嗰度开始入手咯。例如行嗰条路，咦，你今日只鞋几靓，咁样开始咯。 咁不过就唔好擦得咁拎啦，咁样 系咪啊？即系你今日着件衫几靓，但系呢啲数计错晒咁样。 但是你们都错不晒，因为呢 啱 嘅，我哋一个例子就是 我不赞成啊，你啊，我不赞成啊。 美国总统就是这个卡尔文柯纳兹曾经就赞美他一位漂亮的女秘书，当然就不是刚才这样我们这么粗疏这样 去演绎啦。他就说人呢虽然生得很漂亮，就是他的秘书，但是工作上面呢始终呢成日都有些粗心大意出错。有一朝早呢，这位美国总统咧，佢就见个秘书行入嗰个办公室嗰度咧，就同佢讲啦：，哇，秘书，你今日着得好靓，真系好啱，好衬你呢个咁靓嘅即系女仔啊！咁样，首先赞咗佢先。 但系呢一句已经系变成咩嘅咯？性骚扰， 性骚扰系嘛？应该未至于啩？赞人靓啫，系咯？ 唔敢讲啊！呢、這个唔敢讲。 唔怪之咁少人赞我靓啦、啊，原来惊骚扰我。 唔系你嗰个系真嘅， 真系冇人觉啊！咁。唔紧要，我觉得系大家担心啫，系啦，大家唔使担心，可以有咩直接同我讲。 你中意嘅咪日日赞你几次咯，系咪？讲声就得噶啦，呢啲嘢大家咁熟，识咁多年，系咪？ 讲翻呢个女秘书先，女秘书梗系受宠若惊啦。咁跟住咧未完嘅句说话，总统咧就话：，但系你都唔好骄傲啊！我相信你咧，同样咧都可以即系做得你个工作，同你个人一样咁靓嘅，即系处理你嗰啲工作文件啊咁样。即系喺后面咧，呢一句咧就包含咗佢嘅真意啦。即系首先赞咗你靓字，之后咧就有少少鼓励佢，即系话啊，其实你都可以做到，即系你手头上嘅工作咧，好似你嘅人一样咁靓啊。咁、其实佢嗰个潜台词咪就系话你啲嘢做好啲啦。 佢将提醒转咗做鼓励， 但系如果嗰个秘书佢净系听咗前面嗰段，跟住就轻飘飘 飘咗啦， 后边听唔入脑，咁点算咧？即系得唔到阿总统原本想做嘅嘢。 咁我唔知可唔可以用翻阿周华山博士嗰句咧，即系最后嗰句，你明吗？ 好啦， 或者你觉得点啊？ 如果照咁讲，调转得唔得啊？ 我先嚟话咗佢先，喂，真系唔得，你做嘢清楚啲。哇，不过你今日着件衫几靓喎。 呢个唔得，点解咧？嗱，正正就系肥皂水效应咧，就有佢嘅名嘅。顾名思义，几时用肥皂水咧？其实佢就想讲剃须嘅时候，你咪会即系搽一啲 cream 啊，即系搽一啲 lotion 你先剃，咁啊令到咧，即系你剃嘅时候唔会咁容易剃损啊，或者觉得咁痛啊咁样，就系呢一层嘅即系肥皂水啦。咁所以咧喺做一啲有伤害性或者可能带有即系痛楚嘅之前咧，最好就叫做润一润佢先，系啦，即系唔系润你嗰个润，系滋润嗰个润。 我以 为 呢一 句， 即系润润你先。 系滋润嗰个润，即系俾啲肥皂水，俾啲少少甜头佢先。咁咧就会令到你讲嗰件事，可能因为未必咁简单噶嘛，可能你都系讲一啲比较即系凝重嘅嘢啊，或者之后嗰样嘢系即系好想佢改善嘅，咁会都会痛楚嘅，即系听落去嘅时候，咁啊事前咧可以赞一赞美佢先。 系，语气同表情都好紧要，即系有冇谂住我黑个黑面赞咗你一句，跟住就开始我肥噶啦咁样。如果你嗰个表情或者个语气用得唔好嘅话咧，其实你第一句喂你今日好靓，即系头先总统讲喂你今日好靓，跟住第二句已经嚟真嘅话咧，第一句我肯定我秘书听唔到，佢净系听到后面俾人闹嗰啲说话。 但系呢一个唔系唔好，即系人哋话晒系总统系咪先？即系总统做嘅必定有个原因， 好有风度啊！ 但 系 我都系觉得嗰句，即系如果咁样，可能令到个秘书咧会误解啊，究竟系咪话紧我咧？即系有一个问号出现啊。咁如果有一个问号，唔系唔得嘅。咁你可能你聪明你咪估到咯，你唔聪明 sorry 咯，即系可能系咁样啊。但系你就冇办法落到一个清晰嘅指引啊。即系譬如有啲嘢真系唔得，即系你要停，或者系唔可以咁样行嘅时候，你一个好清楚嘅指引，咁先大家先知道原来系要咁样行。如果唔系，大家估下估下，跟住就有好多无限可能噶啦。 咁但系呢一个员工如果咁都估下估下咧，佢都唔系好识睇人眉头眼额。 但系佢靓啊嘛，你话咗。 咁都有佢价值嘅。咁所以大家即系如果要表达一啲批评嘅时候咧，可能即系尝试下一个即系入包含赞美嘅方法咯。 呢个古仔最后个结论系咩咧？唔系叫我哋估下估下。 请个靓嘅秘书系嘛？ 做秘书一定要靓先得。 何以始终皱眉？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求说服人令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 关于爱的碎念。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做远水不能够近火？就算同你几好朋友都好，如果佢同你相隔十万数千里，就算佢有想帮你嘅心，都未必出得到力噶。咁到底远水不能够近火嘅英文谚语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先讲到远水不能够近火，咁又系啊！如果同你隔得好远嘅话，就算有心都可能无力帮助啦。正所谓 while the grass grows, the horse starves. While the grass grows, the horse starves. 喺英文嘅谚语里面，我哋用咗草生长嘅速度之慢嚟到解释，等啲草生到出嚟。隻马都饿死咗啦，同一个道理，远水真係不能够近火㗎。下一次当你遇到困难需要搵人帮助嘅时候，可能都要考虑埋呢一点，搵一啲真正可以喺你身边辅助到你嘅朋友。记住啦， while the grass grows, the horse starves. While the grass grows, the horse starves. 远水不能够近火啊。嗱，要问阿 Kitty 同小白啦，因为你哋咧都系驾驶人士啦，可能如果同我比较咧，我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嘅次数可能会相对地多少少嘅。咁但系咧，嗱，你哋都一定会有一啲嘅电子车票啦，或者系支付工具帮你哋平时搭交通工具噶嘛。 系啊， 你哋有冇咧定期去到一啲嘅交通交汇处咧，侧边咧会有啲机咧，俾你可以咧嘟埋去拍卡咧，睇下有冇啲嘅交通补贴啊，或者系奖励。你有啊？ 我上一转攞几蚊，我记得。 啊，你都有？ 啊、会有几蚊噶？唔好睇少。 犀利、啊，我都有试过，冇 。跟住自此之后，我就冇再堆过。我试过几次噶啦、嗯，即系贪得意啲人话，佢哋成日搭咧，跟住有补贴，就系、是、好似话，哎呀，赚咗几蚊啊！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要搭咗某一个金额以上，佢先会开始计嘅、啊。如果你搭得少过嗰个金额咧，就算你好贴近咧，佢都唔会俾你噶。 通常我谂即系可能翻工放工都系、可能坐长途车啊。嗰、啲就容易會有啲， 嗰啲攞爆添啦，攞到盡啦。 我唔知道爆係幾多， 嗰啲有幾百蚊嘅 嘛。嚇係啊，咁、多。 係啊，多嘅時候 又未必喎。嗱，如果你話淨係翻工放工，嗱，以我同埋我自己先生為例咧，都係幾十蚊嘅啫。其實、幾十蚊補貼係啊，但係同埋你要個前提，你有申請先啦。呢、個你冇申請係冇 嘅。當然啦，呢、個一定係啦。 不過都可以試下去，即係睇下有冇。因為有啲朋友以為自己冇咧，原來係有嘅，即係可能唔記得咗申請咗，或者屋企人幫你申請咗咁樣啦。咁咧嗱，呢一個就係即係要真係搭。咗先至有啦，咁有冇一啲嘅地方咧，有一啲嘅交通补贴系可以唔使搭都有咧？咁原来有呢、這个咧，我就觉得好适合你哋两个啦。嗱 ，Kitty 又成日去做运动啦，小华又行开山啦，咁佢话咧，我最近咧见到有一个咧几好喺外地嚟嘅，咁佢咧都系同样好似我哋咁样啦，喺交通交汇处咧就设有一啲嘅装置，都系电子装置嚟嘅，咁佢系一部机嚟，嗰部机咧就有一个嘅摄像镜头啦，咁就可以影住人喺前面嘅，咁佢话咧只需要要求咧 乘客咧就系喺搭车之前咧、哦、做相关嘅一啲运动。嗱、嗯，咁佢镜头影住你做运动，咁佢要求你咧做20次深蹲嘅， 系深蹲， 系、深蹲，系啦，咁都唔系好难啦，我觉得即系深蹲 20次都唔难啦、 啊。squat 啫嘛，我成日都做噶啦， 系啦，我就系想话啦，所以你哋两个绝对冇难度，就可以送一张免费嘅车票俾你啦。 做啦。 喂，我想话咧，其实呢、這、一个我唔知点解系深蹲啦、但系我之前喺见到新闻咧，喺日本已经曾经做过噶啦，我唔记得系边一个县啦、又系咧，即系你临上车之前， 又系深蹲啊？ 深蹲，佢就唔系计几下嘅，佢好似系话唔知几多秒咁样嘅。咁、你做 扎马其实嗰个系 啦系啦系啦， 嗰个已经唔系深蹲嚟 ，hold 住已经系扎马系啦 ，hold 住啦，一样都燃烧到脂肪嘅。咁跟住佢就又系免费，好似系交通工具搭车咁样噶、 哇，有张飞都好、啊， 其实系啊，嗱，虽然佢系一个单程嘅车票啦，但系咧我就觉得如果 我回程再做一次咪得咯。 嗱，系啦，呢一个都系嘅。其实正正就可以即系令到啲人，如果真系好似我咁样咧，哇！如果可以有一程免费车搭，嗱，虽然可能都系讲紧几蚊噶啦，咁、但系咧你就可以鼓励到你，起码每日咧朝早或者系放工嘅时候就可以做到运动啦、而且呢个运动似乎咧睇落亦都唔算系好难做啊，咁嗱，咁、但系机器咧就唔系好多步啊，即系都系得几步，咁、所以咧就可能会即系有一个问题就系要排队啦，同埋要等候啦，咁、样 miss 晒啲车，为咗要等。等做深蹲， 所以你咪要为咗系攞呢个免费飞，因为要做深蹲啊嘛，要早啲出门口， 早几班车， 早几班车，然后咧就大家就系排队，跟住咧慢慢嘅趋势咧就会变咗呢个铁路公司发现原来佢呢个深蹲嗰个方向好嘅话咧，咁佢就可以再整多几部呢啲有 camera 嘅深蹲机喺度，减少佢嗰个售票处嘅机器啦。 跟住我相信呢间公司好快会执笠啦，因为 然后咧嗱呢间公司可以同翻当地嘅政府讲，因为佢哋嗰个医疗补贴咧其实系。唔需要，即系政府唔需要再咁多，因为啲人民健康咗啊嘛，咁咪用翻俾医疗补贴嗰个钱去俾翻佢哋铁路公司咯。咁你但系买咗系人民嘅健康啊嘛， 好有谂头喎、小白你， 梗系啦， 直头要写个 proposal 喎、 要啦，我下年自负噶啦，话俾你听。 你就系因为呢个 proposal， 就系因为呢个 project 话俾你听。 劲啊！咁我想话咧，佢呢度咧都真系有个数据喺度噶。佢话咧，其实真系多咗喺三个月里边咧，发觉咧累计咗呢部机咧检测到出嚟咧有100万次嘅深蹲， 哇！ 跟住送咗55万张免费嘅车飞，咁、其实真系话好多人都去响应啦。而且即系话，其实个成效咧，除咗话喺自身嘅角度悭咗几蚊每程咧，最大系个健康效益先大嘅。 系啊， 因为咧嗱，你单次计咧就你就觉得诶20次啫咁，其实咧做运动你哋做开就知啊。其实越做咧，一来会建立咗个习惯啦，二来就系其实如果每日做咗20下，咁放工就做20下，即系每日做40啦。其实你就会慢慢咧。真係會有一啲變化喺度， 同埋呢個機器咧，即係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其實運動咧，每日只係好少嘅時間，其實就已經可以慢慢見到個成效。即係大家就唔好諗住話深蹲，其實都好麻煩。你諗下，其實用幾蚊幾張車票已經引到啲人做深蹲，咁多嘅次數，咁即係其實代表啲人係有時間啦，平時 同埋有能力嘅， 係啦，你講啱，有能力做嘅。咁點解大家唔多啲做咧？我覺得呢個香港可以啲運輸系統公司， 我都覺得係啊。 同埋呢個咧，我頭先。咪話啊，唔知點解又係深蹲嘅咁樣。咁而家我諗到，因為佢嗰個需要嘅地方咧好細，即係就咁原地就可以做到啦嘛。即係咁又可以令到人哋覺得其實做運動唔一定要有好大嘅地方啊，買部跑步機啊，定係點樣樣。其實你就咁都可以已經做到一個好好嘅效果。 係啊，幾好啊，深蹲啊，跳繩啊，發到人 係咪？係係又要有工具，呢、這個 唔 使工具， 個鏡頭影唔到啊！你個範圍如果太大，即係只可以喺佢前邊影到佢目前嘅嘢啦。咁啊，所以希望。即系会唔会我哋迟啲都有咧？如果有就好， 如果我哋公司有都好啊， 悭翻少钱啊，行咁几多级楼梯啊，可以有咩送啊？ 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风力楼。咁另外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就系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 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多排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现在排到去虎山道桥底的，另外大老山公路出回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碧桃花园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在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根据新修订的道路交通条例第五十六条，2021年11月7日起，条例中指明动物的定义会包括猫和狗。如果发生交通意外令猫或狗受伤，司机必须停车。如果猫狗的束养人在场，司机就要向他们提供所需资料或者尽快报警。想了解更多，可以致电1823或参阅道路使用者守则。 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张艳莹，由名字到外表都充满着艺术的气息，今天和她谈下在表演艺术奋斗当中的点点滴滴。 我叫做张艳莹 Ariel， 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 很多人对艺术工作者都会有一个很奇怪或者是另类眼光看法，就是他们好像不用吃饭的。吃饭的意思是在收入上面，为艺术可以有很多牺牲，为艺术可以有无限的付出，但是活生生当你成为一个艺术工作者的时候，到底你会面对一个怎样的生态，怎样的一个环境呢？今天请来呢就是来自演艺学院的一个毕业生张艳莹 Ariel。 早晨你好。 Hello， 早晨 Ariel。 你是哪一年在演艺学院毕业的呢？ 我是2018年毕业的。 那读了几多年啊？ 四年。 都是全职去读啦， 系啦， 亦都系读drama 嘅， 冇错 ，drama 嘅。 咁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几漫长嘅道路。其实如果你翻去读演艺嗰个岁月嚟讲咧，你觉得你读呢咁多年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哇！突然间好似总括我人生咁， 又未至于，呢个系一个人生嘅其中一个阶段啦。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学会怎样做一个人咯，即系成日都系好老土咁讲啊！你要做一个好演员，你要首先做好一个人。即系我觉得人生嘅经历啦，你面对唔同嘅困难嘅时候啦，你面对唔同人嘅时候啦，你嗰个处事同埋同其他人嘅沟通，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即系无论做任何嘢都系，咁尤其是做戏剧，我哋会又动用到我哋嘅情绪啦。有很多 technical 的事情要处理啦，我们要做一个演出的时候，其实是真的好像整个世界的事一起在同时刻发生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技巧啊这些事很死的，即是更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那些的经历，那些磨练。 梁荣忠，冲冲冲！ 艺术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是离开得更远呢？ 嗱，咁你喺嗰四年裏邊，或者你而家畢咗業三年啦，咁喺呢咁多年嘅光景裏邊，當然你對戲劇有自己嘅一種睇法，或者對演員呢一種嘅崗位有一個自己嘅一種角度啊。咁如果譬如話一個完全唔了解嘅人，譬如阿小白咁啊喺度，咁阿小白喺度，如果同一個完全唔係太理解呢一個範疇嘅人，你要去解釋你而家做緊嘅嘢，你會點樣去形容呢？阿小白，你而家誒當係你而家啱啱 先 啱啱認識阿 Ariel， 你點樣問佢咧？ 啊，你做邊行噶？ 我通常都會答我係做藝術教育嘅行先嘅。 咁、會唔會有人問你係咪畫畫咁樣？ 係藝術工作者都可以係畫畫或者一個攝影師。 又真係唔知點解，大部分人見到我聽到我咁講咧，都會話：咁係咪表演嘅嘢？唔、知可能我。即系我哋戏剧人可能真系会有一个气场俾人感觉，唔、你应该系中意表演嘅咁、样。 点解有一个气场咧？譬如话小白有冇呢个气场 先？我冇噶， 小白系冇呢个气场， 好内敛嘅其实。 我都唔知点解啊！但系真系大部分人会问我系咪跳舞或者系咪表演嘅嘢。系啦。咁但系我都通常我会话啊，我系做艺术教育啦，因为始终平时嘅生计主要来源真系 教书， 系啦要。做藝術教育即教班咧，系比較穩定嘅。咁演出就真系要好講緣分，系啊，即系好難用演出嚟做曬你整個收入來源。咁所以我就啊，但我都會做演出嘅，我都會咁樣講咯。 去到實質嘅一個問題就係、演藝學院畢業之後，咁一個好實在嘅面對嘅困難就係、個市場真系得咁大。由我當年去讀到而家，真系。會是多了啲人做製作，但是那個市場啊，叫做真的冇乜點樣大過， 係啊， 即係三十年嘅咧，其實都咁都係咁樣嘅時候，每一年都有畢業生出嚟啊。咁你而家見到嘅問題都由你入去之前應該都見到到而家都喺度噶啦。點解你仲會肯嘗試做呢一個工作呢？ 我覺得一來啦，我而家畢咗業。三年啫，咁我覺得三年就諗放棄咧，就真係太早，即係自己都會唔甘心嘅。咁好想自己仲有青春活力、健康嘅時候，真係去做到盡咯，即係去追到最盡咯。 但係呢一個崗位演員呢個崗位，有咩咁吸引你呢？ 就係你可以從你做一個角色，你去體會其他人的人生。即我覺得這個世界其實很需要諒解，即我透過我認識一個角色，可能他在戲裡面是做了一些很差的事的，但我作為一個演員，我要演這個角色，我會想為什麼他會這樣，即他經歷了什麼呢？是不是真的即人一生出來就有股惡他要做這些事的呢？又或者為什麼在這個 moment 就是要故意傷害一個人呢？即我覺得這些其實就是諒解咯，我要明白點解佢會咁做嗱，唔代表佢做咗呢件事係啱，但係我要明白咗先咯。咁我覺得我自己作為演員，我經歷完，我明白完，我做出嚟，我希望我嘅演繹都可以能夠俾到觀眾嘅一啲啟發咯。即係當佢哋見到呢個角色，可能佢哋都會啊，我身邊可能都遇過啲咁嘅事，甚至我自己都做過啲咁嘅嘢，即係會有一個反思，然後我希望係一個啟發，睇下我哋。可以怎樣做得更加好 咯？這個就可能是比較叫做在靈性上的一個的收穫啊。但是我們始終是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啊。面對實質的問題，你又怎樣處理呢？譬如你剛才都說了，畢業未必可以立刻找到工作啦。可能會做很多不同的崗位。但是當面對一個實際即係使費上的問題的時候，你畢業之後怎樣去面對呢？ 我呢就真係做過好多份工嘅。之後、我畢業之後呢，我頭半年都冇嘢做嘅，我不停幫人補習，我甚至有上門教啲小朋友畫畫嘅，因為我以前中學都係受 art 嘅，咁我真係有去教畫畫啦。 即係小白講得啱，即係你一個畫家嚟嘅啫。 我又有 佢個氣場，其實都係畫畫 一個畫家。 係啊，太好啦，充滿藝術氣息啊我。系啊，咁我又 仲有教画画诶补习，仲有咧， 我有做过餐厅嘅侍应啦，去冲咖啡啦，亦都有翻过酒吧啦， 即都系做一啲waitress 嘅工作咁样。 系啦，我甚至最近嘅啫，因为疫情之后咧，我有一 都頗長嘅時間，真係完全停曬啲工作。咁咧，我就走咗去牙科診所做姑娘，真係要幫人吸口水嗰啲，真係要遞嘢俾醫生嗰啲。咁我都做咗幾個月。 呢啲就係真係因為生活上嘅壓迫啦， 冇 錯，所以要做嘅工作。 但係我又覺得你作為一個演員，你其實都好需要呢啲經歷咯。即係如果我每日淨係全心全意諗做戲，但係我真係我冇自己冇生活嘅話咧、其實都係好棘嘅呢件事，係好矛盾嘅會。 梁榮忠，衝衝衝！ 我覺得對我嚟講，戲劇係生命影響生命嘅過程。 当去到你要做其他同艺术表演唔系一样嘅工作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其实呢个行头未必可以包容到你呢？ 绝对有，我真系有想过放弃，真系有谂过啊！既然我都系我真系冇 job 噶啦，我可能不如求其搵份全职做啊，起码我可以储下钱啊，各样。咁但系。又真係緣分嚟嘅，我一路諗住啊，我完埋好似上一次嗰個演出啊，《濃情集》，我諗住啊，我完埋呢個演出咧，我就會去揾份全職噶啦。啊，點知到我做嘅時候咧，做緊《濃情集》嘅時候咧，又有一個新嘅 project 揾我咯。咁、所以我又覺得啊，好似命運都會慢慢牽引你翻嚟呢一條路咯，同埋經常問自己你有幾中意咯。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動力嚟嘅，即係有好多演員可能。即是外國啦，不是淨止香港啦，他可能等四五年才等到一個角色他有機會做，但是如果他那四五年他不是繼續裝備自己，他不是繼續等這個機會而他放棄了呢，那就沒有了。是的，所以 我有時都會覺得、我要我有幾喜歡這件事，我就要有一個 多的耐心去等和去令自己繼續進步。 梁榮忠，冲冲冲！ 每次遇到阻滞障碍，先会睇到是否钟爱。梁榮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同张艳莹倾下，作为表演艺术工作者遇到嘅艰苦时刻。 难以再次控制我心理上需要，要揾你才能停住这个征兆。为何大脑似欠缺氧气？ 欧洲联赛冠军杯肯定是足球界的盛事，还是顶级的赛事。这么多年以来，决赛都一定会引起极大的话题。 唔知道你喺观赏欧洲顶级赛事嘅时候，有冇留意佢哋会唱啲乜嘢歌呢？佢哋唱嘅歌曲好似好简单，但系我哋从来都冇心思研究过咧。根据欧联官网嘅介绍，主题歌曲系喺1992年由英国嘅作曲家 Tony Brendan 去到创作噶，灵感亦都系嚟自18世纪英皇佐治二世加冕嘅歌曲噃。Tony 在访问里面提到，欧联在1992年正式取代欧洲杯的时候，欧洲协会希望能够有一首反映赛事庄严和重要性的主题歌曲。他说到，创作的意念是希望让比赛再次变得更加华丽，而音乐需要反映它的质素。最终这首歌曲由皇家爱乐乐团合奏，圣马丁室内乐团合力演出。可能你都会喜欢这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不过温馨提一提，这首歌的版权是不能够购买或者合法下载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Monica，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喺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啊，又话唐小姐，早晨，唐小姐， 早晨，你好，八月号， 你好啊，咁啊，知道咧，今日你都特登咧打电话上嚟，就希望同屋企人咧，即系倾下偈，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想同佢哋讲咧？ 其实咁样嘅，因为咧，我就两年前就疫症之前咧，我就同我先生喺香港就移居咗去江西生活嘅，因为我先生就喺呢边做嘢。咁样但系疫情之后咧，咁我哋就暂时都仲未翻到去，咁就好挂住香港嘅屋企人。 哎哟，咁梗系啦。 系啊， 咁啊想透过我哋同屋企人倾偈啦。 系啊系啊，咁我想点首歌俾佢哋听，同佢哋讲好挂住佢，因为啱啱过咗中秋节，咁样就都仲未有机会可以翻去同佢哋一齐食饭咁样咯。 但系都有视像噶嘛，同佢哋系嘛？ 都有，系啊，都会有嘅，间唔时都会视像下，但系我哋就唔每日日视像咯，因为都比较忙。 咁啊，而家都叫做咧有视像或者通讯软件方便咗，拉近咗个距离噶啦，唔使话下下即系要讲住电话，有可能喺电话度留个 message， 咁对方又好快脆又复到你，所以个距离都应该近咗嘅。 系啊系啊，都系比较好啲咯，而家就即系都会倾偈都方便咗。同埋都好挂住香港，因为其实都好挂住香港嘅食物啊。听你哋节目又听到，原来都开咗好多新嘅铺头啊，咁又都好想翻嚟试下咁样。 最挂住啲乜嘢食物啊？ 其实就云吞面咯。 江西冇云吞面嘅咩？ 其实佢哋呢边唔兴食云吞面嘅，佢哋食啲好简单嘅叫拌面嘅嘢咧，系辣嘅面嚟。呢边啲口味比较辣啲，所以我哋觉得唔系咁好食。 哎呀，辣嘅你唔得噶，辣嘅我好得噶。 咁佢都 OK 嘅，即系呢边就叫中辣咯，比北方嗰边已经叫偏少少冇咁辣啦。 咁啊，快啲啊，讲多少少同屋企人挂住佢哋嘅说话啦。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因为其实你上个月生日我都翻唔到嚟同你庆祝，对唔住啊！我哋希望可以尽快翻嚟，可以明年可以翻到嚟探你同阿哥佢哋啦。 咁啊，俾哥哥嘅 message 有冇啊？ 哥哥佢就佢都系生活愉快啦，咁啊心想事成啦，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就系、 好啦，多谢你嘅点唱。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速都是闪身过，没看见他人，难得当中的你关心我，梦与我追寻，一只将沾上失落，世界将似全陌生， 神光追踪三十一，神光追踪三十一，电话侧边又阿昌啦，早晨啦，昌，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啦，欧，早晨各位， 哎，今晚夜咩睇呢？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啦，逢星期二晚继续啦，七点十分由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识啊，咁啊，今晚教嘅古画咧，我觉得同。即系古画好多时都系我哋国宝啊！即系原来同而家我哋另一种国宝咧，熊猫有一个共通点嘅， 黑白 咧就系中意竹啊！ 哦，我以为古画因为毛笔啊嘛，咁啊个底系白色纸，跟住啲毛笔系黑色，所以谂住黑白添。 都系嘅，就系、是、竹啊！咁呢个今晚呢个呼吸美学咧，就讲下竹啊！即系原来自古以嚟咧，中国嗰啲文人都好爱竹噶嘛。咁嗰啲文人画咧，更加中意用竹嚟做题材嘅。点解咧？因为竹咧就寓意呢个君子啊、风高亮节啊、高雅情操等等嘅。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咧就会由苏东坡嗰啲竹嗰啲画开始。讲起啊，即系 四大才子 苏东坡， 冇错啦。咁啊，睇下咧竹咧喺呢个中国古画嗰度咧系有啲乜嘢唔同嘅形象咁话嘅。 好啊， 好，睇下啦呢一个 七点半啊，跟住。 好啦，去到七点三十五分先，系咪真系？系好准确。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咁啊，今个星期一至五都会有噶啦。咁啊。都一樣啦，有兩個環節啦，咁啊由健身教練咧去教咧大家咧呢啲健全同埋咧一啲相健嘅朋友一齊去玩健身嘅，咁啊今晚咧就會主要係練習咧肩膊嘅，咁啊大家想舉一下呢個鐵啦，即係練下個膊頭有肌肉咧，咁啊今晚跟住學下咯噃。 好，咁啊開定電視啦嚇，咁啊仲有冇其他節目有嘅？ 有嘅， 繼續做運動。 冇錯，一樣繼續做運動啊！今晚九點半，港台體壇一二三運動挑戰賽去到最尾一集啊！ 係啊，終於完結啦！經歷咗二十集嘅呢個港台體壇一二三咧運動挑戰賽啊，好多嘅 DJ 同事啦，同埋 artist 朋友咧，都分別挑戰自己嚟到最終回啦，揾嚟咧前港隊啊、花式啊、滑冰代表啊、李子清啦、教練啊，去教一教咧，即係黃天怡啦，同埋彭嘉賓，仲有咧歌手朋友啊、黃君啊、Hilbert 咧一齊玩花式溜冰啊嚇咁啊！今日咧又係。一如以往咧，最後一集小弟都會粉墨登場啦。咁有一個咧花式嘅表演㗎。 哇！你表演啊？ 係 啊， 表演花式 㗎。咁呢個表演究竟係咩咧？個名堂啊嚇，叫冰河細佬啊，係冰河世紀個 fan 啊。咁究竟點樣將細佬融入喺個冰河世紀嗰度，再加埋溜冰嘅元素咧？哇！咁精彩， 霹靂啦， 係咯。而且最後一集，我梗係豁出去啦。正所謂啊，有今次可能冇下次啊。 有嘅，有嘅，你精彩嘅演出係咪？ 好啦，十点钟睇埋历史二三事喎，系咪？ 系啦，咁啊，讲沉船啦，咁咧今晚咧十点钟呢个历史二三事咧个新嘅系列叫深海沉船，咁啊真系去啲海嗰度咧，深海嗰度沉找一啲沉咗嘅船啊，咁啊。原來咧，除咗鐵達尼號之外咧，我哋個海咧好多唔同嘅好出名嘅船咧都沉落嘅。咁今晚首先同大家睇下咧，呢、這個蘇格蘭呢個北部咧有一個海灣。咁咧呢個斯卡柏灣啊，嗰度沉咗咧有七艘德國嘅戰艦喺個海底嗰度嘅。點解蘇格蘭嘅海底嗰度有呢啲德國嘅戰艦？ 打仗去到嗰度啦，通常呢啲都係 深水清嘅啫。佢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嗰陣時，德國戰敗嘛。咁啊，佢嗰度又拍咗好多好多戰艦嘅。咁佢戰敗咗，佢唔想將自己嗰啲軍備咧流入去敵方手啊。嗰啲船長情願自己整沉佢，咁啊沉咗落海底，咁啊仲見到嗰啲殘骸喎。咁今晚呢、這個。深海沉船第一集咧，就会带大家去嗰度睇一睇嗰啲沉船嘅残骸咁啊！ 咁啊好啦吓，有好多啲残骸咧，咁啊打捞唔到上嚟嘅，我哋就靠睇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啊，了解一下水底嘅情况。唔该晒，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之前因为疫情关系冇得出街食饭就话啫，点解可以出去食饭，你都仲要翻屋企食外卖呢？佢讲到呢句，我唔知点答佢，因为我嘅逻辑思维出现咗混乱。如果我一直都冇出去食饭嘅习惯，即系我一直都系食外卖啦。咁点解可以出去食饭，我就要唔食外卖呢？我朋友话啦，讲咁多做咩呢？有得食好食啦。虽然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好正面，的而且确喺最近嘅环境真系有得食，应该好好地开开心心去食。但系有得食好食啦呢句说话，听落又好似唔系几舒服喎。讲起食嘢，早排睇咗一个外国电视节目，就系讲究竟一餐可以食几贵。当然佢嘅价值又未去到富豪级浪费地球资源式嗰种超级无敌豪食方法，但系对于我哋呢啲食紧廿零三十蚊一餐都觉得贵嘅人嚟讲，已经系非常奢侈。我睇紧呢个节目嘅时候，自己食紧一个外卖饭盒。你可能会问，一路睇住呢啲食得咁矜贵嘅节目，一路望翻自己嗰个三十几蚊嘅饭盒，有冇一啲觉得自己 cheap 嘅感觉呢？咁又冇喎，因为我好清楚电视里边嘅嘢唔系我嘅噃，反而我面前呢个可以食落口嘅食物先系属于自己咯。如果睇电视，我就羡慕电视机里边嘅嘢，咁就真系大件事咯。即系睇见人哋着名牌或者住大屋，就会觉得自己唔好，自己又点会开心呢？睇完呢、这个，再睇第二个节目，真系唔到你唔信，咁啱拣咗又系飲食节目，里边讲嘅就系点样用最平嘅方法食一餐饭，价钱仲系平到三几蚊港纸已经食得到。一边厢就系讲紧一餐究竟要食几贵，另一边厢就系讲紧用最平嘅价钱可以食一餐。如果俾着你，你会选择食好贵还是食最平呢？完全系两个极端。望望啲主持先，两边嘅主持都系食得好开心，食得最贵又为开心，食得咁平亦会高兴。咁到底我哋应该用几多钱食一餐饭呢？无论你食得几贵或者食得几平，去到最后结果都系一样。随住一下水升，所有嘢都会化为乌有，所以过程先系最紧要。如果只系沉醉喺价钱上面，你就会失去最美丽嘅食嘢过程。当然最紧要就系要食得开心，同埋唔好食咗啲嘢要喺背脊骨落咪得。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痴缠和魔，你根本不爱惜我，明白你眼睛似着迷惑。 Yeah. 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如果我跟小白讲，今天我想讲下煎荷包蛋咧、 欸， 你一定会嘘我嘅，我觉得。 荷包蛋咧有好多嘅煎法嘅， 系你会点煎法呢？ 我自己喜欢煎荷包蛋嘅方法咧有两个，系、其中一个咧仲要多一个工具嘅，就系嗰啲诶有啲系心心，有啲系圆圈嗰、一只嘅， 即系去嗰啲十二蚊店买。 系啦，冇错啦，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系谂住嗰个汉堡包系夹喺嗰个汉堡包入边嘅， 即系将个荷包蛋， 冇错啦。荷包蛋摆喺入边嘅，你有啲人即系譬如我咁啊，我中意食咧就譬如煎块汉堡嘅煎个荷包蛋，一夹落夹落嗰下咧，嗰啲蛋浆就爆出嚟嘅。即系如果你中意呢一种食法嘅话咧，其实你用翻呢一个圆圈咁样恰恰恰氹咁样就整翻个落嗰个汉堡个包入边嘅话咧，咁、我觉得嗰个食法就同卖相都靓啊嘛。 系 咁另一个煎法咧就系、就咁用普通嘅平底锅， 系 跟住就煎佢，但系咧就一路咧会喺侧边咧就默默整少少螺旋形喺度。 系有啲人咧中意煎荷包蛋咧，我细个嘅时候咧， 你会煎两面噶？ 唔会，但系佢会吸埋。即系吸埋，有啲人我见佢煎咧，中意即系荷包蛋煎完之后咧，佢会覆埋，即系对接咁样，变咗一个真系细细个嘅荷包咁样半圆形咁样啦。 系啦， 咁啊，今日想讲下咧，呢个荷包蛋其实点样可以加多少少材料咧？直头好似变咗个餸咁啊！有时我哋平时食饭咧，咪就唔够餸啊，煎多只蛋咯咁样。虽然都好好食嘅，即系我都会觉得食饭捞一只即系蛋咧，加少少豉油啦，其实系即系加分嘅。 有啲日式嘅食法咧系咁嘅，即系例如系。嗰啲燒肉，嗰啲燒肉咧，你都可以要求，系、啦，除咗系生蛋之外咧，你都可以。 激辛度咪有咁食法咯？你有冇睇啊？ 我未睇到嗰集喎，即系啦，佢有啲食法就系你可以用生蛋啦，因为生蛋如果你话嗰啲日式嘅火锅咧，牛肉嗰啲我都会中意加生蛋，我每次其实可能真系食三只鸡蛋，咁你就咁舐落去嗰个生鸡蛋嗰度，就咁落嚟食啦。另外咧，你都可以将佢变成一个荷包蛋，跟住嗰个牛肉又系舐落去个蛋黄嗰度，跟住一整烂个蛋黄咧，哇！嗰啲蛋黄加埋嗰个牛肉嘅香味咧、如果你话激身到嗰度有讲，再加埋啲辣椒落去， 佢就系食紧辣，跟住佢食紧嗰碗辣嘅拉面啦，咁然之后就叫咗煎荷包蛋，跟住仲好似有啲肉咁样嘅，佢就将嗰只蛋咧就系咁样好似你系整烂佢，跟住留啲蛋黄出嚟，跟住攞啲肉咧去点一点佢。嗱，咁我今次讲呢个荷包蛋咧，点样可以做一个餸咧？就我见到人哋咁样做，首先咧佢煎咧就系用麻油煎香咗只蛋先。跟住咧就覆埋一半啦，即系折埋啦，咁啊变咗一个荷包咁啦。咁如是者咧，佢就煎咗几只。咁跟住咧，你就喺个镬嗰度咧，佢就落咗少少嗰啲蒜啦，落咗少少姜片啦，同埋落咗少少红辣椒，就起一起个镬就好香啦，即系呢啲嘅料头就好香啦。跟住咧就摆埋煎好咗嘅荷包蛋落去，然后咧就加少少豉油。糖同埋米酒，即系做一个酱汁咁样样， 好多味道喎、 系啦，到最后咧，佢仲加埋少少九层塔，就捞一捞佢。哇！跟住咧，你见到佢成碟餸咧，你隔住个 mon 都闻到香啊！ 一只真系唔得， 一只唔得啊！ 呢啲荷包蛋煎好多只， 半打啦最少。 系啊，真系好食喎！呢、這个听完之后都发觉好香口。 佢起镬就攞咗嗰啲蒜啦、辣椒啦，跟住仲有少少姜啦，已经好香啦嘛，嗰阵味。跟住你就 佢本身用麻油已经香咗啦。 系啦，又落麻油啦，跟住再加上就系佢落咗啲九层塔落去啦。哇！咁真系我即刻觉得哦，平。地咧都可以变咗到可以上得台嘅餸菜， 香料加鸡蛋已经可以做到咁好食。 系啊，咁嗰个酱油就落少少甜豉油啊，跟住落少少米酒咧，哇，再香上加香，呢、這个餸饭真系一流啊！ 系啊，哇，呢、這个你会唔会煎鸡蛋嘅时候一次过打两只荷包蛋咁呢、這个方法？ 咦，我好少喎、啊，你咁贪心啊？ 系啊，因为有阵时咧，嗱，我细个如果食呢个早餐嘅时候咧，妈妈就中意整一个叫做一百分早餐。 哦，一条肠， 一条肠，两只鸡蛋，咁佢知道我中意食荷包蛋嘅。咁佢啊唔会逐只逐只煎嘅，因为可能佢以前谂住快嘛，赶住翻学。咁佢哋就两只鸡蛋一齐打落个平底锅嗰度煎，咁就变咗一个好大嘅蛋白，就两只眼睛 黐埋啦， 黐埋。 我见而家啲茶餐厅有一间好出名三眼仔嘛，三眼仔饭啊，三只蛋黐埋。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咁样望落去咧，再加上以前细个即系食早餐都系用刀叉食噶嘛，喺呢度切嘅时候咧，哇，嗰个感觉咧， 花轮同学咁啊，觉得自己系嘛， 翻嚟啦，系啊，正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多時大家就會想想香港呢，即如果要做一些自己創作的東西可以帶上身，其實都是一件賞心樂事來的、 嗯、 我自己小個的時候我很記得我家附近就是有很多間那些叫做燙畫店、 哦、 即以前你很流行有一個年代，就是你可以在它的 catalog 那裡選一些不同的公仔的、 嗯、 有些是圖案，有些是文字、嗯、有些是卡通人物，什麼東西都有的、 嗯、 然後我就很記得就有不同的區域，即譬如可能十元區域、20元區域、50元區域咁樣啦，通常個價錢就係即係睇下嗰啲公仔嘅大細啦，或者係睇下嗰啲我諗係如果受歡迎程度啦，越多人揀就越貴咁樣啦。咁我咧以前好中意咧，我媽就會帶我呢啲鋪頭咧，自己揀一啲自己中意嘅圖案。 你燙落 T 恤定牛仔褲啊？ 真係啊，都真係知道嚇。我嗰陣時咧就係中意燙落啲 T 恤，同埋中意燙落啲袋度嘅 袋啊。 我好多時咧係揀啲卡通公仔啊。 你冇燙過咩？ 我冇喎、 啊，我有啊！ 你真系冇啊！ 你烫咩啊？ 咩啊？ 你烫咩啊？ 做乜嘢啫？ 烫柜桶，烫柜桶系嘛？ 唔敢讲啊！ 吓，点解啊？ 美少女战士， 同、啊、我一样、啊。 四冷门，我都 四冷门，你中意边个？ 咩啊？四冷门， 我当时五个， 唔系我当时我中意四冷门嘅，当时我中意四冷门，而家梗系中意火野丽啦。 我都烫咗，我烫咗喺个牛仔裤嗰度，好中意嗰条牛仔裤。 系啊系啊，我细个都会啊，即系烫完嗰样嘢之后咧，爱不释手，衫啊想成日着咁样啦。 不过烫落牛仔布上边咧系易甩啲嘅，即系唔会即系 keep 得唔够耐啊。 T 恤会好啲 ，T 恤会好啲，我都觉得系，即系棉质嘅质料会好啲。 洗嗰阵时使唔使特别洗定系点样？ 反轉水， 反轉洗得噶啦，都可以落洗衣機噶。 呢啲交翻俾我屋企人負責啦，好似咁細個。 我見你老豆一話，兩個一齊停嘅你哋， 同埋要落簡單 殺掣咁喎，你哋。 唔係，但我哋都識講啊，反轉水咯。 係啊，反轉洗有反轉洗噶，我好記得。我嗰陣時最中意呢燙畫 T 恤就係咩咧？因為咧除出嚟嘅時候，本身件衫反轉咗，唔使翻翻去咧，阿媽又唔會鬧咧，就可以直接抌。 可能你反完之後，阿媽就自己日日用手洗啊， 翻出嚟咁樣。 係，因為我細個，我媽會話咁冇手尾噶，即係除咗件衫出嚟唔反翻轉咁樣。咁但係呢一類嘅 T 恤咧，就係唔使反。揀個步驟，所以我好中意去呢間鋪頭嗰度買。咁但係咧，後屘我諗即係去到我哋十歲十零歲嘅時候，開始式微咗啊。因為以前我好記得咧，嗰個燙畫公司係點咧，有一個好大塊嘅放平嘅燙斗嘅。咁佢基本上兩邊嘅鐵板都係熱噶嘛，即係好似人哋而家整嗰啲雞蛋仔嗰啲咁樣咧。咁佢嗰個嘢真係咁樣嘅，你晾咗個 T 恤又好，布袋又好，牛仔褲又好啦，上到去嗰個熱嘅鐵板嗰度嘅時候咧。跟住晾咗个公仔上去，跟住上面嗰个咧一集集落嚟吸住，咁样即系炸咁样，等佢一阵咧，佢就会成个公仔烫咗落去噶啦。咁好怀念呢一种嘅咁样嘅。 而家你平时细个帮手咧嗰间就唔见咗啦， 冇啦，好多年都冇。 我相信而家仲系有呢啲嘅，不过可能未必系街铺啦。 哦， 即系你而家印 T 恤，你可能你帮人订，我要印100件嗰啲咁样，其实都系用呢个方法 上网 order 啦。而家谂大家 都系嘅， 就唔系街铺啦。 同埋咧，而家其实系先进咗。咁我最近咧就发现 有 workshop 都。想參加定係？ 我就係想話你知有 workshop 啦，係、 哦、 啦。咁、哦、我最近見到呢一個 workshop， 因為我咧個記憶咧仲係停留喺我頭先所講嘅嗰一種，即係話要自己人手咧燙熱佢啊。跟住好記得細個咧，阿媽就煞有介事，嗱、啊、你唔好行咁買啊，好危險噶。咁又驚啲小朋友會伸隻手上去辣親啊咁樣。 你而家帶個女去玩，你都會講呢句啦。 我而家唔會，我而家唔會，因為原來而家係唔使咁樣印噶。 哦，係啊，新方法嚟噶。 新方法啦，因為咧其實我諗隨住而家時代變化咧，咁除咗嗰種嘅燙印。之外咧，而家都多咗好多其他咧，系都系用类似嘅步骤，但系咧就用咗好多 digital 嘅，即系啲数码化嘅方式咧去印啦。咁佢咧最近咧，我就见到即系香港咧，你知道有啲好有艺术气息嘅购物嘅地方咧，咁、佢就有啲嘅工作坊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就俾啲小朋友同埋大人咧，又系可以去自己整下啲袋啦，或者系衫啦、衣物啦咁样。咁佢今次咧就同我细个经验会有少少唔同啦。佢就系咧有啲本地嘅插画师本。 本身咧就有一啲咧就画咗黑白线条嘅图案， 嗯， 咁你就可以自己去油颜色，咁啊油完颜色之后咧就可以将你自己即系有份填色嘅呢个图案咧烫落去，又或者如果你想咧由零开始，即系由自己设计开始咧，你可以咧喺嗰度咧用佢嗰啲特别嘅纸，即系嗰啲印刷纸啊，咁啊画完之后咧就即场帮你烫落去你想烫嘅，无论系袋啦、衫啊、衣物啊等等咧。都可以做到啦，咁呢个咁样嘅工作坊咯。 首先提一提先啦，你自己画嗰啲咧唔一定靓噶，所以你印咗落去咧就一世。 但系独一无二， 咪印落件衫度啫，唔使咁惊嘅。 独一无二嗰件衫系唔靓咯， 唔靓咪送俾你咯，靓咪自己着。 你个人心理真系好好嘅啫。 我已经谂到出嚟送咩俾钟哥生日啦，就系自己去印。 多谢你先， 就系自己印一个生日快乐。你记住着。 多谢你先啦。 嗱，呢个咧即系觉得系叫做咧，可能有好多好似我咁样咧，有一个童年回忆咧，好想自己试下做呢个烫印。嗱，我个回忆咧就分咗两部分嘅。第一咧就系真系好向往嗰个自己拣公仔。自己印，因为你可以印在哪里都可以嘛， 不 是就是印在前面嘛，可以印在三袖或者背脊樣嘛，我前面正式，后面可能美龙骨位置印个公仔樣都可以嘛，这个就是回忆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呢，我小时候其实真的很有那个心态，就是妈越叫你不要走在那个烫斗，你就越想试下自己亲手印的，今次你就真的可以试下了，即是你可以试下去这些工作坊的时候，你就将自己画完的图案自己对得漂亮这样就印去你自己想印的地方。 有冇得拣人诶颜色噶？ 有啊，自己油颜色嘅可以，系， 哦， 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都有我呢一个咁样嘅童年梦嘅话，咁不妨可以考虑下去自己试一试嘅。咁不过我就觉得，即系呢一个，我唔知道有几多人曾经细个试过。如果好似阿小白咁样冇乜啲回忆咧。你又可以帶你個仔去試下，創造一啲新 嘅。我自己都係當係玩咁樣去一次喎。 小白自己玩一次先啦， 識咗先係嘛？ 係啊， 學識咗先教佢。 你揾翻你自己嘅回憶先啊！ 我冇嘛呢方面嘅回憶， 而家咪要 而家創造，而家先創造 啊！ 唔係你創造之前，你再做多個步驟，即係為免好似阿鐘哥話齋咧，你到時畫咗啲你唔啱心水嘅圖案，你可以先喺屋企畫畫畫先，或者跟個仔上翻一排畫畫班先，係，啦。咁你練好咗你嘅手勢，或者你中意寫字都得噶嘛？ 我都諗緊畫咩好啊？ 寫日文咯，冇人知你寫乜 係啊？ 唔係我寫算書都得噶，冇人知我寫咩。 你或者你自己百家有冇啲傳統整落去？ 畫嗰啲乜頭咯，通常都係自畫像咁樣，最好係自畫像 嘅。最後殺手鐧就係大張相咯，係咪可以 scan 落去啊？即係 都好多 種全家福嗰啲咧。 係啊 ，OK。 哦，你個方法幾好喎！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